哇，过晒钟添，真系唔好意思，dead air 咗添，咁唔知停咗几耐呢？因为今日咧，唔知我又有啲可能痴呆咧，搵唔翻嗰版嘢喺边，咁咧到而家先至搵到，即系嗰版嘢咧就真系我要搵翻条 link， 咪 paste 翻落去我个吹鸡文嗰度，咁我唔知点解咧，真系，咁而家搵到，大家俾少时间我咧。就 paste 翻来先，咁啊顺便凑下人啦，同埋大家有啲咩话题想讲咁啊，咁啱我想讲咪讲下咯。但系多数都即系如果讲埋嗰啲社运嗰啲咧，咁我都会讲嘅，不过就冇咩特别观点啦，因为观点都好清楚噶啦，即系听过呢个时间嗰啲人。嗰啲听众都已经知道我的态度啦，新嚟嗰啲可能唔知嘅。咁但系新嚟嗰啲咧，以我所知啊，都唔会听社运嘢嘅。原因就系、是，即系如果听开中意听社运嘢嘅人，一早就已经听过 T100 城寨 forum 花生台嗰类啦，就冇理由系新嚟噶嘛，系咪？即系我一厢情愿咁估啫。咁今日咧，我 post 张相出嚟咧，就新鲜热辣嘅。点解咁讲咧？又要问我嘢、哦，即系我个突然间我见到我 paste 条 link。落去改我个 Facebook 嗰啲内容咧，佢就当咗系 robot。咁咧就问我啊，又唔得 ，select all square with 哦。喂，冇理由噶、哦、，select all squares with street sign。If there are none, click skip. 是咧 ，all square with street sign. 好咁咧，咁点咧？ 我 check 下你系咪？ 吹墙。唔知系啊，我知咁，但系一时一样啦。有啲朋友唔知我喺度做乜春咧。其实咧，每次咧，开节目有啲咩做咧？首先要 set 翻好个光暗啊，啲灯啊。虽然灯已经硬件上 set 好咗，但系咧唔知点解用 Logitech 嗰个 app 嚟做，即系因为个 webcam 系 Logitech 噶嘛。咁每次咧开始咧，佢都冇跟我上次 save 咗个 setting 喎。佢每次咧都系将个光同埋将个饱和度咧 set 咗咗 auto focus 啊 set 到 auto， 我每次咧都要整翻佢啦。咁兼夹咧，仲要每次咧我 create 咗一个 stream 即系嘅 live 嘅时候咧，嗰条 link 咧都唔系每次一样嘅。咁所以我每次咧都要重新等佢个节目开始咗之后咧，我就喺嗰度攞翻嗰条 link 就 paste 翻喺我吹鸡文度。咁虽然以我所知咧。只要吹雞文入嚟嘅人咧，就少之又少嘅。咁我唔知呢度有冇人咧，係曾經因為咧有個 Facebook page 咧 like 咗先至知道我有 live 嘅咧。呢、這個我真係唔知啊，因為曾經試過一次咧，我冇整到個吹雞文咧，嗰日個收視率都唔會差咗去邊，都差唔多。咁但係反而咧有啲 topics 咧，我吹好多雞嘅，但係咧又真係好失望啊！嗰個 hit rate。即系个 view 数啊，嗰条数好渣嘅。例如咧，讲下上次啦，例如上次上个礼拜揾咗木子，咁木子咧就是、一个本地音乐创作人，咁嗰条数真系恐怖到咧，系近年咧系数一数二最少嘅一集嚟嘅。咁有歌聽啦，又有啲唔係平時都會講嘅話題啦，但竟然咧嗰、那個 view 數咧係少到係好得人驚。嗱，星期四、五、六日四日加埋都係得1100几啊！真係我又唔敢講啲咩得罪大家，都唔明點解嗰啲關於本地創作嘅嘢咧，即係大家當毒藥咁樣喎。即系话你失唔失望啊？得1100几喎，少得咁交关喎。 但我都预咗， 但系冇理由个落差咁大噶。 咁譬如上次阿輝哥講鬼故，可能個 tag 或者個專題，即係標題寫住鬼故嘅關係咧，即係隔一日啊，即係譬如上次係星期四、五、六，星期六已經有4000啦，點解咁咧？即係唔通有其他因素啊？又唔知咁樣。 觀眾緣嘅嘢， 我都覺得唔係觀眾緣啊，我覺得咧，即係聽，哇又打交。我覺得聽慣網台的人走嚟聽 YouTube， 又覺得啊，都係我都係中意聽嗰啲，即係聽你講我中意嘅嘢。咁但係 YouTuber 嗰班，即係淨係聽 YouTube 嗰班，哇阿叔，屌你我咁撚老，又啲話題又唔精彩，即係兩邊都不是人啊！發覺而家真係。咁好彩我上次去個YouTube 搞嗰個 Creator Cam 咧，我就見到哇，原來咧。即係我並不孤獨嘅，咁啊俾我年長，即係目測都起碼有四五個俾我年長嘅嗰度，原來都唔係，我諗住我以為自己喺香港嗰啲 YouTuber 之中咧，即係我係差唔多最老嘅添，但係好彩都唔係，又唔係好冇彩嘅，即係有啲喜出望外啦。咁至於點解今日 post 張咁嘅相咧，賣師傅咧？就真係賣屎忽咁啊！真係呢排，同埋頭先吹個雞咧，都係得17人 like 啫。咁我相信咧，狗吹都應該就快沒落噶啦，因為即係大家個習慣，即係搭個潮流係不容忽視，即係不容藐視嘅，即係唔睇就唔睇噶啦，同埋冇吸引力啦，睇慣曬啦，冇新鮮感啦，冇需要啦。定系唔知咩原因咧？即系嗱，我唔系喺度呻啊，纯粹喺度分析研究一下，同埋想做个市场调查啦。我想知道咧，嗱，因为我枕住咧个人数冇得变嘅，即系多就唔会多得个400，少又唔会少得个双位数嘅。咁但系曾经咧都试过双位数嘅 live， 咁同埋 live 嘅人数咧又并不代表到嗰个最尾嗰个 view 数嘅，因为即系。即係睇下咩標題，即係因為有朋友教我咧，喂你若然你要 view 數高咧，你就坤佢哋得㗎啦，你打啲勁嘅標題，即係例如咧講到佢瞓喺習近平個床下底，但係入到嚟唔係講咩吹唔漲㗎嘛，咁咪即係只不過一路聽一路媽嘅啫咁講，咁但係我又諗唔到啲咩大家會鍾意聽嘅標題，咁我連標題黨嘅資格都冇，我問你死未？咁其實咧，我並唔係嘥時間喺度咧，抌波鐘係講好多即係呻嘅，只不過真係純粹係抌波鐘啫。因為咧，而家咧就人數唔係好夠，咁所以咧，我就要喺呢個時間咧，就即係等多啲人入嚟咧，先至入我所謂嘅正題啦。咁啊，睇下大家有啲咩留言先，咦都唔少喎，原來。同埋我想知道而家有幾多人喺度咧？而家有48人，咁啊偏少。我谂今日咧应该都过唔到100噶啦，因为我发觉呢，尤其是呢几日咧，唔知咩事，唔知系咪有第啲嘢睇。我开学啊，开学关事咩？ 唔知 啊。系学生嘅听众啊，仲走一个添。 啲家长可能。 我想知道而家有几多 haters 出现咗咧？其实呢啲唔使知都得，但我就真系几八卦嘅。睇先 ，haters 嘅人数系三个啫。喂 ，haters，hello， 即系首先要招呼下你哋先。即系你预期 hate 咧，即系揿个 dislike 不如留两句言啦。你真系好想，真系好想听你哋有啲咩咁 dislike 嘅，咁唔 like 嘅。好，读留言先。 Hello， Hello， 喂 ，Hello， 波君好耐冇见。Hello， 喂 ，Hello， 大家好，我而家每天也吃两个将军汉堡才舒服。 哦 ，Solomon 是老氹 ，Hello， 红氹同经济熟唔熟？ 梗系唔熟啦。 讲下中美贸易战。 Sorry，J J Lynch 老氹。 你讲任何 topic 我都听教。 系咩？多谢你啊！ 白君浪坏 ，Hello， 封锁嘅名探长，今日个样有些残残地。 啊，真噶，你真系残，唔系讲笑。 生大战陈怡，大力水手，七百八十九。 咁好笑。 Facebook， 艾杜离开探长。Kenneth 妙企喺度。 Hello， 探长。 Kenneth， 美女美女讲下刘德华购票。 吓咩嚟噶喂？ 探长好。大家好 ，Nicola 和木子个集好好听，鬼故我听重温听咗两次。 哇，咁俾面！ 美女美女再讲下六百八十九死期到未？倾全探长， 我点会知喎、啊？ 晚安 ，Plan Room， Hello Hello，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 ，Hello 邓模式， 集好听。开了眼界、Ring the Mouth Move 想多人睇 set 个题目名好重要。冯红萧山大战陈怡边度有得睇 ？Onis Luke 六十四探长好，大家好。Onis Luke 1449但炒陈怡整咗个反身肉群组，萧生整咗段最新消息反对佢的理论。 啊，佢都几得闲嘅。嗱，有位听众咧，佢又唔听 live 嘅，其实佢嘅名字我亦都唔记得嘅。咁佢咧视而不写咧，成日都写千字文俾我，咁就可能佢当我老友，当咗我系佢老友记啦。咁但系佢啲千字文咧，就即系当然又系好似点歌咁啦，又你讲下呢样好喎，讲下嗰样好喎。喂，大佬，你当系萧生咩？咁我知道佢好中意听萧生嘅。咁呢跟住我都拒絕好多次用當面喺呢度講呢，就真係 sorry 啊，我服侍唔到你啦咁樣。咁最近呢又話呢 post 咗個蕭生嘅 video 俾我睇，有蕭生講緊你呢種人啊咁樣，你有冇打算喺九七廿四度回應下咁樣。即係我想答佢打到一半呢，我聽都嫌嘥電啊，真係。咁所以唔知點解，即係大家都關心蕭生嘅呢度，咁真係 sorry 啦，即係蕭生我係完全都費事嘥電嘅，真係。咁所以佢大戰陳怡咧，咁我又估唔到退咗休嘅人係咁得閒嘅。咁正正咧就係、是， 即係因為佢中意搞呢啲 drama 㗎， 哦係嘛， 撩起啲事嘅，我覺得 係。唔係，我諗佢妒忌人哋好高 ratio 啊。 咁佢等等多啲人睇翻佢。 係啦，我就唔係好妒忌嘅，咁所以咧。我就唔會即係成日都，因為我都好後悔嘅啦。因為我曾經試過靠呢啲花生咧，靠呢啲 gossip 咧，去令到自己好多 feel 咧，我都可恥嘅呢啲。屌，即係 bad taste 啦，簡直。咁所以我就應該都唔會咁做。咁所以咧，我睇都費事睇嘅，真係。即係有時行衰運，突然間撞咗出嚟又撳咗咧，嗰啲真係當係俾鬼砸啊，鬼陰眼嗰啲啊，真係。咁所以咧，都唔好搞阿叔。咁至於咧，有朋友問我咧，關於中美貿易戰嗰啲咧，我真係識條鐵咩？你真係太高估我啦！ 睇翻 傻標。係啦，冇錯啦，介紹大家睇翻咩太平山啊！ 嚇，笑看太平山。 即係如果大家想聽下一啲關於中美貿易戰咧，聽下笑看太平山啦、光明頂啦，同埋廣東廣西。里面都曾经唔系一个礼拜都有一集咧，系讲呢啲关于中美即系国际事务嘅嘢嘅。咁咧听九吹廿四咧，就真系 sorry， 即系嘥咗大家啲时间啊，少少。嗱，我唔系讲下，即系我想你嘥下啲时间喺我度嘅都。尤其是 super chat 嗰啲咧，就令我哇精神好振奋，啲咖啡因同埋高丸酮咁样咁提神嘅，真系。 El Nami 其實上集木子嗰集好精彩，有歌聽係 bonus。Jack Music M B 鄧模式補充資料，老蕭近日一直要住講生仔，話中產唔生仔是不負責任行為。肥仔 hello Jack Pat 一百二 十五 hello 探長。 喂 Pat Pat 你好，肥仔好似未見過呢個肥仔，肥仔呢個名好 common 好親切嘅，但係我又真係冇見過你入嚟喎，歡迎你。同埋新嚟嗰啲咧，請你講下點解入咗嚟撞入嚟啊？一話幫人手monitor 啊，一話有啲咩理由好撞咗入嚟咧？同埋有冇人係YouTube 撞入嚟啦？又或者有冇人係因為喺 Facebook page like 咗個 page 先至入嚟啊？又或者有冇人係本身我本個自己嗰個 Facebook account 有時候有啲 link 或者唔知你點樣 search 入咗嚟聽九七廿四？我真係想知喎。即係想知道個理由喎，因為咧 呢个纯粹系市场调查嚟嘅，即系我成日咧都想睇下究竟我能唔能够成功咧，即系我能够吸到一啲唔系由网台嚟嘅朋友啦，因为我觉得当我有啲嘢重复或者翻打嘅时候咧，即系大家冇咁个厌恶感冇咁强啊，即系假如冇乜嘅话咧，就令到我唔系好敢翻打咯，尤其是阿监制成日都。埋怨我成日翻打嘥撚曬時間啊！即係你唔好成日講呢啲啦咁樣，因為我聽過好多次。咁如果有好多人咧係無端端咁樣撞入嚟嘅話咧，咪當新嘢聽咯。即係而家啲歌成日翻炒都一樣啫嘛。即係根本啲僆仔都唔知道嗰啲歌係翻炒嘅，以為新歌，甚至乎係原創嘅咁樣。咁又甚至乎唔 care 你係咪原創嘅，總之就未聽過就當係新嘢啦咁樣。咁我見到咧，即係大家仲係喺度討論蕭生咧，我真係覺得幾失望嘅。即係我覺得，即係人個生活圈子係咪？即係要細到咁咧，即係一唔聽主流，係咪代表就聽蕭生咧咁樣？即係覺得，唉，總之 set 啦。 馮浩，我聽網台嘅習慣係由蕭生開始，所以即使明知佢係登，都會留意下佢近排有乜。 嗯，真係正正就係啊，講中。咁咧，即係我就網台就真係冇聽噶啦，我連花生都冇聽嚟噶。以前都聽下，我花生最近係聽咩咧？嗰陣時因為無奇不有喺花生咧，我聽多咗花生嘅。咁但係無奇不有唔喺花生之後咧，我真係因為佢哋好 hyper 嘅，即係哇，若個個都有黃毓民嘅影子咧，即係全部都係。 我嗰時俾我監察 咗。係咯，全部都係聲嘶力竭、樹敵為樂、交友為苦咁樣咧，即係哇，好辛苦啊！咁我有時即係好彩有 Netflix 咧打救咗我。即係突然間冇乜嘢諗嘅時間咧，就 Netflix 啦。而家監製介紹埋我睇呢、這個Prime Video 啦，非常正啊！啲戲又 classic 啦，嗰啲原創劇咧個題材又非常好嘅，咁所以正嘅。咁佢最近推介咗我睇一套《驅魔人》嘅電視劇，咁佢話佢唔睇喎，就喺世叫我睇喎，都唔知有咩意義。點解你又唔睇又要叫人睇咧？ 因為我朋友話好睇咯。 OK。 Christy Chung, Hello Tom, Long Time No See。 Christy， 哦 ，Christy 張係咪嗰位啊？ 係啊。 喂 ，Hello 你好啊，好耐冇見喎。 天晴探長，有樣實驗想同你分享。我係喺老人院做，平時每日要做廣播、報下餐、天氣、節目等，跟住播歌，伴住老人家吃飯。 跟住播怒火探歌啊！ 星期六啲放假去做，突然興起播咗怒火探歌劇集主題曲嗰集。 咁點咧？ 以前係 download 聽。好中意探長嗰種 random 話題，冇壓力感，好 relax， 真係好有九吹 feel。 係多謝，咁好少你聽到阿 Sir。咁點咧？嗰啲老人係咪即刻個個醒曬咧？因為 開 P 有俾人投訴咧。 Kenrick 放開探長，我因為好多年前係一粒鐘真人收講預告，知有你在聽 Gary 嘅、 okay. 無奇不有認翻你，加油探長 ！Thank you， 哇 ！MB 放模式，老人院有探歌聽，高質。探長有冇留意非洲豬瘟？仲計下咯，探長監製。 喂 ，Hello， 喂，其實咧老老實實啦，因為我近呢幾個月咧。即係五窮六絕七翻身，六都翻咗身嘅，其實係咪開始？咁就開始咧，係咁開始好忙咧，忙到變咗只港豬啊，唔係非洲豬啊。咁亦都有機會咧去感受一下一般港豬嗰種身心俱疲，又冇時間聽新聞，就算聽咗新聞咧，都得個屌字咯。咁分析就都係聽光明頂俾佢，即係因為我瞓之前會聽嘅。咁咧都個觀點就聽佢個觀點咯。咁我呢啲咁大個人咧，我就唔會好熱血咁樣聽人哋嗰個佢諗法，我就要信咗佢嘅。如果係死得啦，真係。咁咧，於是乎咧就有時搭下車啊，譬如搭長途車上下網睇下新聞咧，就會留意嗰啲新聞咯。咁變咗咧，即係發覺而家講乜都冇用啊！即係社運嘅人數又越嚟越少。連啲搞手咧就冇個好人嘅，俾人哋即係俾一般人覺得 咁但係你又細心諗一層，咁嗰啲人究竟佢嘅責任係咩咧？佢係咪專？佢唔係一個專業嘅政客嘅時候，咁佢都要揾飯食，佢都要生活嘅時候，咁嗰啲人嗰啲熱血，我覺得我哋白費咗佢咯。即係搞好多嘢，但係大家都冷淡。咁甚至乎我今日出咗條題喺 Facebook 嗰度，就回，即係因為而家 Facebook 自動回帶嘅關係咧。咁六年前咧反國教，我都有集會，晏晝嘅時候影咗張相，都見到幾多人嘅。咁到六年後今日又點咧？即係好多，就算唔好講一啲政治問題甚至民生問題咧，即係大家都逆來順受嘅。即係當大家都係咁嘅時候，咁算吧啦。有能力嘅咪移民，冇能力嘅咪配合咯。即係大家都係好似印度嘅女性咁樣，即係俾人強姦就係怪自己嘅，即係怪啲屋企人都怪你著衫著得太少嘅。咁即係去到而家都係要咁樣覺得係咁樣，即係好灰嘅其實真係，因為立法會嘅民主派議員，大家又當佢要冰清玉潔咁樣，有少少事唔啱你聽，或者佢因為要揾錢而做一啲老土嘢，又或者間唔時一次鬆張咁樣，咁大家當咗佢敵人。咁即係如果大家與其埋怨佢哋咧，不如諗下自己有冇做少到咧？即係你有能力投票，有能力出嚟社運，或者即係利用你三寸嘅舌兩寸啦，我諗就走去不停咁樣同你屋企人或者朋友，即係間唔時好似我狗吹咁樣，即係我冇一個政治嘅標題嘅，已經好耐冇啦。但係我都要借機會入下位噶嘛，係咪先？入下位有咩好處呢？即係大家睇睇你，根本就係我哋活喺個咩世界，就唔好好似一般港豬咁樣，即係滑咗牙，即係做雞都做到慣咗冇高潮咁樣。即係覺得，唉，而家我哋身邊嘅人就似乎係做雞做到冇高潮咁啦，已經人人都係雞啊！真係，因為你冇得唔做雞嘅，即係而家港共政府鍾意喺你身上攞嘢攞，如取如攜，立法會又過又抗衡唔到，又成日自己釋法，咁有咩玩呢？仲最舒服呢嘅人呢，就係、是、曾經社運、曾經好熱血話自己捱過幾粒催淚彈嘅朋友呢，就不停咁樣賴啲政客囉，就賴佢點樣帶錯你囉，賴佢自己講一套做一套囉。咁賴完之後你自己有咩做到呢？自己都未做，自己就係甘願就俾人帶領，自己冇一個諗法諗一樣嘢出嚟係點樣影響你身邊嘅人嘅，咁算吧啦。 Terry Kwok 近排三个户口都收唔到直播通知，成日都迟到。 哦，明白。 说花生台不听吧，最捻讨厌大平山下个四眼仔。 边个四眼仔啊？ 肥仔朋友介绍，话做住嘢听好舒服。气味了030201探长你好。 Hello。 Terry Kwok 花生台又清爽，肥佬黎无得佬。 啊。 石雷探长 ，Stocky 石探长好，尊介 Terry Kwok 系咩事？ 听逐个讲下先。 125肥佬黎喺夫子节目有出现。 夫子嘅节目即系塔明山啊？ 唔系啊。 哦。 唔知刘 月 少。 系咯，刘月少嗰、那个。 有一个唔知咩节目咁 样。哦，咁啊，好啦，咁我睇下嗱，Terry Kwok 即系点解三个户口都收唔到直播通知啊？你 make sure 你按了那個 bell， 咁可能 YouTube 都係彎彎地嘅。咁啊，太平山下有個叫太平山下，小看太平山，你知係咪？個四眼仔係咪就係索羅 B 啊？因為佢把聲咧，我真係辛苦到撲街嘅。有時啊，監製咧聽緊，你唔係沖涼聽，有時候瞓覺你都聽咧。我瞓就唔係你瞓啊嘛， 都冇啊。 咁我即刻扎醒咗，真係好撚討厭。 嗱， 但係我再講啊，我同索羅 B 完全係冇瓜葛，即係完全係，即係我不單止我唔憎佢，即係我覺得個人都幾好笑。但係做節目就即刻扯曬頸旗咁樣，都唔想點，即係調高把聲高一個 octave 咁樣不停咁講咧，哇！真係討厭到爆炸，可以話。肥仔就話咧，有朋友介紹做住咧，聽好舒服。咁你而家咪做緊嘢咧？請問咁同埋頭先阿 JJ 咧， 即係好即係講説話真係好識氹人嘅，就話我講咩都聽。咁究竟有冇人係講咩都聽嘅咧？呢度應該冇乜嗱，又可能又有嘅，因為咧，如果唔係咁咧，我保持唔到有即係點都有四五十個咧係所熟面嘅，次次都喺度嘅。你而家過到百喎，竟然喂可學嘅先，整罐嘢嚟飲先啦。 咩？ 有冇梳打水啊？或者有咖啡因都得嘅，因為我有少少食又唔好啊，飲 啊。 有冇咖啡因瞓唔到咁點算啊？一係又攰黏啊，攰黏嘅嘛。 你想飲咩啫？ 咁攰黏啦，又甜甜地，學下佢啊。因為一陣間可能要食嘅好好臭嘅芝士，因為食埋佢。我上次咧未講一個禮拜前啊嘛。未講買一個芝士拼盤，哇幾日啫喎！咁咧聽落好似好貴咁啊，$105，喂！但係真係好襟食嘅，喺馬莎買嗰、那個。咁咧而家剩翻最臭嗰嚿咧，克服唔到住。咁但係咧，趁今晚早食飯咧，就都好早下。咁咧就有少肚餓。咁咧上次我見到咧，YouTube 嗰度嗰個 channel 咧，就有人留言。话我咧，屌你做节目就唔好食嘢啦，呕血啦，咁即系总之好不满啦。咁啊，可能你真系未见过有节目做，即系除咗嗰啲咩行走天下嗰啲之外咧，好就应该冇咩节目食嘢嘅。我谂咁，但系我都话唔系节目咯，即系你唔啱听咪算咯，即系但系你改变唔到我要食嘢嘅习惯噶。你讲完都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自在。系啦，乜都秒咁样咯，乜都秒，乜都秒。呢首系野仔嘅歌嚟嘅，大家去听翻。咁咧，仲有讲花生台嘅事迹咧，例如右倾党花生台，首先又唔系党嚟嘅，即系排除异己啊嘛，意思系肥佬礼冇得捞。咁肥佬礼嗰个叫咩 Henry Lai 咪叫咩 Lai？Raymond Lai， 我都唔识佢嘅，但系咧。有一次佢哋咁小望嘴啦，見到哇呢條死人仔咁撚有自信嘅，仲有自信嘅黃毓民喎，咁樣即係佢手舞足蹈同埋做節目嗰種 energy 咧，真係令到我都幾佩服嘅。咁跟住咧，阿金英咧成日都悶悶不樂咁噶嘛，即係佢可能佢好似 James Dean 嗰啲表情，成日悶悶不樂，就咁我問佢話：喂，嗰條死人仔邊個嚟嘅咧？佢话跟住耻笑佢，佢话佢话叫肥佬礼，我话吓肥佬礼咁坚，佢系咯，佢话肚咧有一次咧话喂阿金英，不如你开个新节目咁样，跟住阿金英咧话咦同边个夹先，跟住俾阿肥佬礼同你做咁样，因为咁巧咧嗰排阿黎智英咧就上过花生台一两次嘅好似，咁咧跟住咧。跟住金英咧就即刻女反应，喂正喎、啊、肥佬礼好喎、啊、咁样，咁点知咧一拍，屌原来嗰条咩肥仔咁样，咁啊即刻屌晒老尾咁样，跟住就拒绝咗，即系唔再做啦咁样咯。咁我觉得又几好笑、啊，即系我觉得咧啲花名咧同啲名人系同一个花名咧，有成日都攞到着数嘅，我觉得，即系有啲人一厢情愿咧就觉得你系劲啲嘅，就算知道系撞名都，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经验咧？我阿妈成日鼻涕飞咗出嚟。 Terry 确成亦唔明，老萧系新城市就好少人听，冇乜人 like 佢，唔知点解自己出嚟做网台就被捧为神人。King Chan 有个老人家对大丈夫首歌有反应，问翻我话 即刻掹枪啊！ 台湾边个？我心里面大概知佢想讲边个。但到口唇边又凹唔出，佢讲完 黎小田啊，系嘛？ 刘家昌， 刘家昌 吹到陈恩健 ，Terry Kwok 搏击会停， 坚 全不过喺喇叭出声时，比起音乐，人声就好细。我听过你关于器材限制嘅解释 ，Jackpack 125都只系流笑，但得如探长，冇办法，中共大力打压之下，大部分人都舔共。除非共產黨倒台，中國有希望。Ring him off， 我有好中意聽你九六進聽探長。你飲得汽水？ 因為呢個汽水係 zero 噶嘛，睇到 zero， 跟住又有人話，嗰啲代糖啊，仲傷身啊。咁我如果兩樣都糖同埋代糖，咁我寧願飲毒藥，就好過飲一啲大家唔認佢係毒藥嘅毒藥咯。糖唔係毒藥咩？你覺得？糖唔係毒藥，係毒，係純毒。因為真係有糖就真係真係邪惡啊！簡直係係咯，我覺得代糖嗰啲致癌物咧，我覺得就攞唔到個命咯。但係糖分即係的確攞到我哋命。咁你又要問又要拗啦，唔緊要啦。咁我你如果你真係想拗咧，咁咪大家講下嗰個價值觀嘅問題啫。咁啊，仲有因為春威聰，我就因為讀唔到你，睇下讀唔讀先。嗱，佢打你又罷工啊 ，Siri。佢話花生台最撚討厭就係嗰個四眼仔叫喪 B， 我即係傻 B 啦，把死人雞仔聲，又成日扮撚曬，估咩都中。咁呢個網台嘅通病嚟噶啦，個個都係生神仙嚟噶嘛。我特別諗別憎佢咁樣。哦，我其實憎佢把聲啫。咁其實網台真係個個都覺得自己係生神仙喎。你聽城寨唔係咩？大鑊都錯啫嘛。因為嗰陣時我置身其中咧，咁下次又唔記得咗又講過啫嘛。大家又唔記得有冇所謂啫？你又唔係靠佢嚟博彩嗰啲。 美男孩持續 ，Hello 妹， 七歲已經好咗啦。以前飲雙添啊， 咩以前飲雙添啊？ 埋住立搶狗吹十過千 ，British Shush 睇住大 J 直播打機等你，一見有通知即刻撳過嚟睇你。 喂，真俾面啊 ！Dennis 如企起嚟，我已冇聽花生台聖室。迷迷 D100 好耐， 好嘅。 狂海探長好 ，Hello， 大家好，來遲了。 喂，唔緊要啦，其實我都冇咩主題今日。其實今日最主要咧，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我嗰張吹雞相。喂，唔好講呢樣嘢先，我答漏咗朋友嘅話題啊。咁肥佬禮喺夫子嘅節目出現講咗啦，搏擊會停啊，即係搏擊會本來係數落邊同邊個啊？搏擊會唔係傻 B 嘅？ 唔係啊！ 哦，個 Jingle 先係佢啫。 Raymond Line 係又係邊個？就係肥佬禮啊。O K， 呢一個 嘅 咋？ 佢後屘整整下得佢一個人做㗎 啫。O K， 而家咧冇人夠叻啊嘛，即係嗰啲自信啊，真係撲埋嚟㗎！我見到我現場見過做 live， 真係唔知喺邊度嚟咁解嘅啫，真係啲自信。King Chan 啊，其實喇叭出聲時人音比音樂細聲呢句係咯，你聽我解釋過，因為我係 mon 唔到自己把聲嘅，即係我嗰個 set up， 因為即係其實最主要咧，我唔係冇器材嘅，即係但我冇地方將啲嘢插好曬同埋固定，因為張台好 Q 多雜物啊。咁但係我而家咧，其實我上次嘗試拎曬啲 compressor 同埋另外上次做推歌嗰個 mixer。已經 ready 曬，插曬電，但我未駁啲線，因為有一兩條線唔見咗咧，就棘住喺度。咁所以至到而家咧，我都未能夠好得心應手咁樣令到嗰個 system 好好聲咯。咁呢啲咁簡單一千米啊，應該會好聲好多嘅。咁另外就係啦，鄧德義就話冇法，因為中共打壓。咁我覺得大家真係要 ready。你頭先講嗰日㗎，譬如中共跨台又好，有咩政策改變又好。即係唔好做慣雞囉，即係我覺得發覺而家香港人呢好多日打大陸工嘅朋友啊，甚至乎喺一啲 typical 嘅寫字樓辦公室文化裏面呢，即係全部都得過且過，因為呢即係所有你見到啲唔對路啊、扭曲嘅價值啊，即係大家都就範啊，即係當產生呢啲咁唔合理嘅情況嘅時候，大家亦都冷漠咁樣就範或者唔理咧，咁就每日都助長緊一啲好扭曲嘅現象出嚟嘅。咁所以即係假若大家唔想以後或者你下一代繼續咁樣俾一啲扭曲嘅價值或者扭曲嘅一啲規矩去改變你個社會或者改變香港。即係你其實喺呢一個 moment， 你已經要做嘢㗎啦。即係你要抗拒啦 ，say no 啦，或者警告佢唔好咁樣做啦。 即我相信不是因为你 say or no 你没有份工，我觉得是未必会的，但是你怕定先，那你就变了一个奴隶咯。即奴隶的特质就是你上面说，即你的奴隶主说什么，你明知扭曲个事实你都没办法啦，我都是要这样做的啦。其实没办法之余有没有另外一些 options 呢？未必的嘛。那你不想喎，那你不想你整定你一世都是做奴隶咯，或者你下一代都是继续做奴隶咯。唉，呢啲我唔係教你，即係只不过我日日都係接触到呢啲咁嘅嘢，即係觉得好讨厌啊！即係胜咗挨得穷啦，即係我真係会推 job 啦，即係假若有啲真係好离谱嘅待遇或者有啲好离谱嘅规矩蛊惑嘢又好点都好，即係我真係好讨厌，我觉得。但係我今日同啲行家倾开偈。同埋亦都有观察到呢，根本有啲廉署唔容许做嘅嘢日日都有人做，第日都有人就犯。你见到嗰啲沙中线啊，嗰啲兴建嗰啲嘢呢，点解咁多钱呢？起个冬菇亭啊，起个坟墓石碑啊，都要几十万几十万咁样，整几个整千零个砖头变咗廿几万，即係喐啲都即係攞啲錢。即係我就明白點解香港一啲公共嘢呢咁貴，因為完全都係嗰啲 supplier 嗰啲 contractor 都係同政黨有關嘅。咁呢個就係上面傳落嚟嘅文化，或者中國人本身存在嘅文化。但係到我哋有咁嘅廉署之後呢，即係已經大大改善曬，大家都 black and white， 大家講咗嗰樣嘢就承諾，有承諾就要做，做完收錢，就係咁簡單咁嘅應該。點解複雜到咁樣呢？即係其實我工作呢排係超忙，好多嘢做，成日喺街食嘢。但係其實我真正攰嘅原因呢，並唔係因為多嘢做而攰，因為要處理好多我頭先以上講嘅問題呢，即係令到我哭笑不得。即係雖然我 handle 嗰件事，同埋我而家識得處理到一啲心理嘅障礙，或者有啲心情嘅問題呢，我成功嘅。其實而家即係每逢做親啲嘢呢，我都保持到輕鬆嘅心情，都開心。但係做嘢之後要同嗰啲人 deal， 你點樣去合作，你點樣去同佢溝通，嘩，或者你明明講一啲理所當然嘅嘢，但是会有个人因为他不喜欢而推倒晒所有嘢嘅。即係我做嘅工作唔係要令到你好喜欢我㗎嘛。或者我要我揣摩你喜欢听啲咩嘢㗎嘛。咁去到呢啲嘅时候，咁我宁愿一拍两散㗎㗎真係。 佛上狂海探长好，大家好，来迟了，进界现在一晚两至几好， 一周。 Christian 探长对香港疑心淡，窗外长毛一溜都唔听城寨，所以果两公婆估乜春都唔关我事。嘿，留人生做，是长港币300元。 喂 ，thank you，Christy。嗱 ，Christy 示范咗咧个 super chat 咧，唔系净系38蚊嘅，同埋38蚊咧就并唔系一个密码嚟嘅，因为上次有两位朋友咧同时都系super chat 38蚊咧，佢话以为系一个密码，咁啊以为系规矩，咁所以咧就跟潮流。但系其实咧 ，Christy 呢啲先系真正嘅潮流啊，我觉得，因为你老禮㗎嘛，你信意頭嘅話個發音係咪先，我就唔信嘅，咁我就尊重你信㗎嘛，係咪300蚊喎，你又生又發喎，係咪先。 Alan, hey everybody, King Chan, 唔記得多謝鄧武式卿，唔係都冇得搞女真怒火探。 冇錯，飲杯鄧武式。咁嗱，今日我 post 嗰個吹雞文呢，就係、是、呢有四隻手在度處理緊一啲海鮮，唔知大家有冇睇呀嗰幅圖。咁呢今日非常開心嘅，今日呢就去幫一個海鮮嘅嗰人係咩嚟㗎，海鮮 檔 嗰唔係唔係檔嚟㗎，批發嚟㗎。 唔係，佢都做 門市呀。我係幫一個海鮮檔呢就拍一啲高級嘅海鮮食材。咁原來呢日本餐廳即係好高級嘅日本餐廳呢都係攞佢啲貨嘅。咁呢今日攞曬最正嘅蝦啦、斑啦、蟹啦、長腳蟹啦、花甲啦、蜆啦，同埋仲有咩仲有蝦嗰啲咩蝦，海蝦啦，即係佢話野生㗎喎，即係唔係養嗰啲㗎喎。哇， 咁咧就影相啦。咁我其實我近來咧唔知點解咧，由上個月開始咧，唔知係咪因為我成日話俾人聽咧，我而家用緊色碼嘅暗黑科技，哇！影啲相就好 Q 靚啊，即係 JPEG 直出唔執都有咁嘅 quality 咧。咁可能我成日都唔好意思啊，好開心，因為買一部咁嘅相機，令到攝影樂趣大增啦。咁咧之後就真係求人得人地咧，就好多接到好多影硬照嘅 job 啊。其實我已經好多年咧就冇靠影硬照嚟賺錢噶啦。咁但係今年咧，即係多到咧，即係比例上啊，係超越咗我拍片嗰個次數啦，已經。咁包括今日啦，咁非常開心啦。咁我 post 嗰張相就係 JPEG 直出啦，即係我覺得呢部機真係唔講笑啊！即係我上次又 post 咗有個好難得嘅一個相機屏，因為全世界對呢個相機嗰個 review 咧都係勁少嘅，我諗少到一個。譬如一部5D Mark 幾咁樣，又例如一部Nikon 嘅 Z6 C7 咁樣，又甚至乎同期有一部 GX5 咁樣 ，GX5 都少噶啦，譬如 Blackmagic 咁樣，即係任何我識得 up 得出嘅機咧，譬如 Sony A9 A7 嗰啲咧，嗰、那個廣告咧都鋪天蓋地嘅。咁廣告還廣告啊，咁色碼就可能冇錢做廣告啦，細公司。咁但係咧，佢 review 咧 ，review 可能都係用錢嘅，即係我唔敢講。其實多數都係嘅，咁咧，但係佢又連俾錢人做 review 都冇錢嘅關係咧，咁就好多人咧，就好似我咁樣咧，就自發咧就攞啲嘢出嚟做 review 嘅，咁咧就竟然有個人咧就好大膽咧，就攞部 SD Quadra 嚟比拼呢、這個Quadra 比拼呢個 medium format 嘅機，即係 medium format 咧就即係個 sensor 咧就比佢大四倍。以上啊，咁同埋嗰个价钱咧就贵过嗰部机嘅8-10倍，因为嗰啲机咧叫 medium format 咧就机还机，机背还机背嘅，个机背净系一个 sensor， 一个 digital sensor， 即系个 digital 嗰啲叫咩啊 ？digital 啊有个 term 嘅，嗰个就叫做咩啊？digital back 嘅嘢咧，就加埋咧都有10万-8万都有支嘅，起码咁所以。即係你咁樣一個咁唔公平嘅比較咧，竟然出到嚟咧，嗰、那個10万-8万嗰部機咧，即係比拼底下係輸俾我而家用緊嗰部機嘅。而家用緊嗰部機咧，平過曬任何你所謂嘅 A7 啦、5D Mark 幾嗰啲啦、Mark 5啊、定 Mark 4啊，同埋Nikon 嗰啲機嘅，即係平過曬呢幾個主流牌子嘅，仲平過 Panasonic 添。咁但係影到啲咁嘅 quality 咧，哇！真係開心到爆炸。咁所以咧。如果手鬆啲，我買多一部個篇幅大少少嘅，叫 SQ Quattro 嘅 Edge， 都出咗成年幾嘅啦。咁但係我好審慎嘅，因為嗰陣時出嘅時候，我冇乜呢啲 job 咧，我就唔好意思買啦，即係都好嘥錢都敗家咁樣，又唔係冇相機用。咁但係而家有呢啲 job 咧，哇！真係開心到呢排係心情好好啊，因為即係我唔係因為購物心情好好，我係又能夠。因为啲 quality 大大提升，而令到我个摄影兴趣大增。我仲日日都钻研紧一啲摄影嘅技术啊，主要系打灯嘅技术。咁我而家用一啲好穷人嘅救星，要嚟可以即系做到一啲 job 系出到嚟，系我自己都几满意嘅。咁呢个咧，如果迟啲我真系翻新完之后咧，即系多完嘢做又低潮翻嘅时候咧，我打算逐样拍翻一次。咁至于，我而家見到好多我啲朋友嘅 KOL 嗰類咧，即係人哋 KOL 到咧係有主流嘅 commercial 揾佢拍嘅，咁呢個大家都識噶啦，就阿塔啦。咁阿塔咧就幫個 Sony 拍個 RX100 Mark 5啊，好似係定 RX10 Mark 5啊，即係新嗰部細機咧，咁啊拍過一個廣告，佢喺四個古仔其中一個古仔啦，咁咧出咗名噶啦，其實已經。一早已經出咗名㗎喇，因為 Sony 枕住揾佢嘅。啊，點知呢有一次我探佢班呢，佢話呢 Nikon 嘅 Z7 呢 ,C7 同埋 C6 呢叫俾部機去試。咁呢佢話又推咗啦，咁鬼麻甩咁樣，嘩真係幾令人羨慕啊。即係我呢啲呢即係真金白銀自己買啲嘢返嚟拍呢，得幾十人睇或者400人睇咁樣。但係呢阿塔呢啲呢靚女就係靚女啊， 即係人哋一部 Nikon 俾佢試咧，佢竟然唔要嘅。喂，你甩俾我啦！如果你係 Nikon 嘅話，即係我就冇呢啲咁嘅機會啦。咁所以有時咧，即係機會就唔係人人都有嘅。咁同埋大家經營手法同埋大家個 image 亦都唔同。咁原來咧，而家嘅 consumer 咧就未必係我呢種人咯。可能你覺得，可能覺得龍友啊、靚女啊，或者一啲龍友送部機俾靚女啊，或者一啲富二代買得起呢啲機送俾女朋友啊，即係嗰啲 market 就係佢都係呢啲嘢。真真正正嘅 professional 咧，就未必步步都啱買嘅。咁我頭先翻嚟嗰陣就聽咗一個攝影一周，唔知大家有冇聽咧？即係聽網台 app 就有噶啦，那個 Car Square。咁咧，我發覺咧，原來我真係忠實嘅聽眾嚟嘅。我發覺佢，我由佢五十幾集而家聽到過百集咧。咁我發覺呢個節目咧，個 consistency 咧係好勁嘅。即係我由幾廿集之前聽咧，佢個製作啦、錄啲音啦、同埋啲 jingle 啦、同埋佢嗰個節奏都非常之穩定嘅。咁但係雖然佢裡面講嘅內容咧，我真係得啖笑喎。有時即係啲觀點咧，即係因為佢嗰個係大眾啲啦，比較即係啲龍友聽到好開心嘅，即係嗰啲佢呃，即係佢就係掌握到啲人中意聽啲咩而製作咗個節目。咁所以咧，即係我作為我雖然我未必係龍友，但係即係有時攝影嘅資訊咧，尤其是啲廠家有啲咩移動啊，同埋有啲甚至乎我唔識嘅，譬如關於一啲 SD 卡。邊間廠做開啊？呢間廠啊，收購嗰間廠啊，呢啲我完全唔識嘅。咁啊，當資訊性咧，咁聽呢個節目咧都幾舒服嘅，聽得。咁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聽嘅話咧，可以去呢個咩咯？去揾攝影一周 Facebook 有啦，我諗。咁同埋好似話最主要佢第一個地方就應該係播喺嗰、那個咩啊Podcast 嗰度嘅。咁啊，大家即係拉下佢啦，因為佢做得幾有心機嘅，我覺得。OK， 咁咧今日個主題就係講緊我呢排好忙啦。我頭先搭車翻嚟咧，做完嘢，我諗住唉死啦，今日咁攰咧，翻到嚟仲要 live 添，咁啊都係死曬蟹噶啦。咁但係咧，沖完涼又好似精神翻啲，咁亦都不宜啊磨爛隻噶啦今日。咁所以咧，大家有咩同我讲咧？咁啊，我尽快复埋大家嘅留言咧，我都差唔多要瞓觉噶啦。咁啊，系咯。 Christy Chan 嘅在 哦。喂 ，thank you 啊 ，Christy。Christy 系咪好耐冇入过嚟九吹咧？应该系啦。冇耐，即系咁耐唔见，一即系咁客气，真系点话咧？真系。咦，次次咧呢、這个呢位阿俊咧？俊威啊，应该系春威，咁啊次都唔读佢嘅，唔知点解呢个 Siri 好奇怪喎。 听众 B 系以前 Ragsin 已经讲佢唔捻信，知道花生台佢系台柱就梗系唔捻听啦。Alan to everybody， King Chan 唔记得 ，Hello Alan， 更冇识听，系都冇得 download 怒火探歌 ，Jack Music M B。邓模式不用借，可以将节目推介出去最重要。 系 ，thank you， 邓模式。 尽介想多口问句。 系。 每次做狗吹，监制都自己一个，会唔会闷？ 吓。 Huge land， 终于讲相机。正。Jack Music M B， 邓模式影海鲜，摄影师需唔需要做埋裸切？请唱 Hello， 好耐冇听 live。 系，多谢。 我睇推雞文，以為今晚請海鮮老闆。 係喎，點解唔請佢咧？ 建築雷海探長監製貓貓，大家好。 喂，係 ，hello。 嘅 Mark Moore 攝影一周，我都係長期聽。係。Sullen Wong Hi Moore Say Something 0200。 喂，係喎，點解唔揾佢出嚟咧？佢都幾健談啊。不過可能佢怕嘢啊，因為做海鮮係啊，冇錯。咁我可以問一下喎。咁呢就其實佢係我朋友嘅朋友嚟嘅，咁所以應該都容易化為，同埋今日開工嗰個過程呢非常開心嘅，因為佢哋即係好大方得體，講咩都係好，即係點講呢，可能佢哋嗰個年代同我一樣啊，咁因為佢哋呢就好鍾意聽 聽嗰啲 live band 嗰啲 music，live band music， 但係就唔係 indie 嘢。咁我講翻我以前喺 Bar City 度打個工嗰啲經歷咧，就有啲共同話題咯，即係大家知道大家差唔多年紀咁樣。咁所以咧，成個過程咧好親切嘅，雖然我第一次見佢哋。咁所以咧，其實你見到我有時 post 埋人哋個東興海鮮咁樣，即係以為係廣告，其實唔係廣告，其實我自發，因為我好 respect 佢，我先會喺我度 tag 一個 tag， 即係我覺得做人就係咁噶啦，即係譬如你好 respect 嗰條友，你又同佢合作過，個過程開心，個經驗又好嘅時候，咁我 post 埋出嚟，因為你見到佢而你又幫襯到佢，咁呢個係一個人嘅 response 嚟嘅。即係唔係話咩都要計到盡嘅？我見到香港網台界啲人咧，真係好撲街嘅，即係完全咧係上到個網台就冇人介紹你係邊個啦，佢揾你就即係淨係佢啦，就唔想益人哋嘅，又唔握手嘅，同埋香港人習慣，尤其是網撚咧，即係以前因為社運而走去網台，普遍都係冇人握手，即係喺社交方面有障礙咁樣嘅好似。當然你識落佢係冇嘢嘅，咁但係。即係變咗人哋係咁嘅時候，我唔係咁咧，即係佢哋覺得哇，屌你條友 sell 保險㗎，喂，屌佢做基金㗎，喂，呢度同人握手同人笑嘅，屌你漢堡來咁樣，即係我好怕呢啲嘅，即係雖然我怕，但我都唔會改變我會做咗佢哋嗰啲嘢，咁但係我今日見到嗰班人就係好同聲同氣咯，即係都係大家都係大方方得體咁樣，即係同埋又最緊要就係咧，佢影完啲嘢咧。就即刻就地正法，即刻白灼咁样，哇！阿监制都嚟帮手，哇！开心到咧，即系你无端端做嘢嘅过程又唔系好辛苦，但系咧，竟然个回报咧嗰一餐，如果你自己俾钱食就好捻大镬啊！真系，即系我哋唔舍得啦，总之，你点会舍得撒咁多嘢落去啫？系咪先？咁啊，监制又输蚀啦，有啲嗰啲愉快叫咩鱼啊？斑块系嘛？系咯，正到不得了，但佢竟然唔食喎。嗰块鱼皮咧，嗰啲骨胶原咧，即系感觉啊，唔知系咪骨胶原啦，即系 gel 啲牙咧，嗰阵肥膏咧，哇，真系好食到咧，真系，同埋一啲腥味都冇咯。咁同埋个长脚蟹咁不得了啦，啲味鲜到咧，即系总之系坚啦。呢、這个新鲜真系差好远噶，同埋我未食过咁大只圣子啊，即系圣子足足有8-9寸长啊！咁但系咧，我影紧嘅时候咧，其中即系我个朋友咧，将个带子有条嘢伸出嚟，唔知系咩器官啦。咁咧，佢系想掹长啲、靓啲，点知佢识得缩翻落去嘅，好恩皮嘅。咁好新鲜啦，即系证明。同埋啲蚬咧，有时想移翻去啲位咧，夹住人只手嘅，即系全部都系新鲜到咁样，好正。所以。咁同埋有人问阿监制。我喺度做节目，你系咪好闷呢？ 唔会喎、 啊。我都可以同你答噶啦，因为呢度好多猫要照顾嘅。 有几闷啫？ 系咯，咁同埋佢成日听我讲咩，有时challenge 我，有冇讲错嘢啊？又成日俾啲不满嘅样我睇啊，咁样。即系佢唔闷，唔系我唔闷，唔系即系佢唔闷，我更加唔会闷啦。咁样系咪 ？Jack Music MB 邓模式。经老探介绍，我也长期收听摄影一周，此外尚可能我成日打歌能字，所以误读。倾全探长对产品质素嘅追求同新一代品牌嘅经营策略分歧， 系啊，超级分歧。 前排睇嗰套德国改编剧《公司感谢你》嘅主题一样，里面个宇宙未干 CEO 向天地教训个老员工嘅对白，讲晒你嘅不忿来源。 咁得意，你可唔可以cut 嗰段俾我睇啊？你知唔知有套咁嘅剧啊？嗰套劇咧，德國改編，即係個古仔係德國嘅，係咪？定係德國劇啊？公司感謝你啊！喺邊度睇嘅呢個劇？同埋個劇叫咩名啊 ？King Chan。哦，係啊，公司感謝你啊！你 check 下咯，係咯，似日本片嘅名咯，我覺得。逐心閣。喂，咁啊，同埋咧就今日影海鮮啦，咁即係同埋琴日。大会堂嘅话剧啊，原来，即系讲广东话定系讲德文噶？我想问下。喂，咁有咩特别嘢咧？冇啊，都系 見到新聞就係講咩啊？今日喂 ，Sharon， hello。啊、我之前想到都是讲的，但是呢可能现在转数开始慢了，不如吃埋我芝士醒一醒了嘛。我、哦、表演呢吃这个史上相对比较臭的芝士，那个叫什么芝士啊？知不知道？ Blue cheese。 是 Blue cheese 啊，发毛发到蓝晒那些。 你不要 讲 了， 这 些很普通的东西来的。 我知道，但是很少在家吃的嘛，通常吃布菲的时候吃的嘛，还有去 party 才有得吃的嘛。啊、这个又是那些核突，但是呢吃落又挺好吃的。我原来广东话 Hello 三轮车夫现在才来的，看现在有多少人 live 先，现在有133人了，竟然这么多的。喂，等我吃少嘢先，大家踊跃发表啊，可以。因为我吃呢嚿嘢咧，起码都五秒出唔到声啊，因为啲味太浓啦。好健啊！我今天的标题呢就是讲破铜，我想这里未必有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生铜或者破铜是什么，即不是大部分的，有些人啦，因为不要高估自己，以为很多人听的，听来听去都是那些人，我相信原因就是系啊，但系有啲生面口咁啊，要讲下俾佢听先得噶嘛。嗱，就系要生面口嗰啲咧，就要讲一啲话题或者讲一啲睇法，系佢未听过嘅，咁你先有意义噶嘛。哦，三轮车夫啱翻屋企。咁其實我亦都想講下咧，即係今個禮拜，即係有啲唔開心嘅嘢啦，真係接踵而來啊，簡直係。大家有冇朋友識得郭兆傑啊？郭兆傑嗰陣時好似定期喺花生台啊嘛，定係做嘉賓嗰陣？ 做過一排節目啦。 嗯。就是咩探明生？ 就识噶啦啲人。 嗯。 嗰时俾嗰啲热狗玩到死。 喂，我呢度有冇热狗嘅热血公民嘅听众啊？系咪热血公民有个节目？唔系啊。 唔系 啊。笑死朕啊！咁嗰啲系嘛？ 好耐啦，笑死。 咁啊，而家咁而家系咩嚟嘅咧？ 我点知道？都唔听。 有冇人咧会生拍一粒芝士嘅，要夹嘢食一定嘅。其实夹啲 cracker 好食啲嘅，不如食我讲啦。其实喺呢个月咧，冇喺呢个月啦，呢十几日之内啊，即系有两个朋友好年轻就过咗身啦。咁包括可能呢度有啲人都識一個社運嘅朋友，一個插畫師叫馬屎，突然間家中暴斃，猝死。咁我上次都講過少少嘅，但係咧，本來佢過咗身，我已經唔開心嘅啦。但另外有啲事更加令到我唔開心嘅。因为我认识了马屎足足18年了，那呢我知道他为人呢很低调，很怕丑，很内敛， 唔中意咩都话俾人听，尤其是佢系一个好劲嘅画师，一艺术家，佢砌模型啊好劲叻添啊，即系唔系买个模型双星翻嚟搣翻嚟砌嗰啲，佢系有一嚿原材料雕个嘢出嚟，嗰啲艺术家，简直雕塑家。咁啊，曾经就雕过成架嗰啲警队嘅车叫咩车话？系啦，雕过成架冲锋车，仲有警察嘅，系徒手，系揾啲胶材料，一块一块胶片搭成一个立体咁样雕出嚟嘅。问你死未？又嚟喂！咁咧，唔知点解咧，平时咁低调嘅佢，养下雀，养下嗰啲鹦鹉，好锡啲动物，佢就系一个咁嘅人嚟噶啦，社交唔多，好低调，但系走咗之后，竟然喺 Facebook 不停日以继夜咁样俾人洗版，不停咁宣传。佢有幾咁叻啦，佢畫啲嘢幾咁靚啦，佢即係總之，我最不安嘅地方呢，就係有位網友，我相信佢認識咗佢都係兩三年嘅啫，咁就好似認識咗佢五廿年咁樣，又不停咁講佢嘅生平，重複又重複，重複又重複。即系我有一次嗰阵时都未过24小时，我已经发现有11、12个 post 系关于马屎。咁如果你真系同马屎好熟嘅话，你亦都知道佢个人系咁低调。你幻想下，或者你切身处地，佢会唔会中意俾一个人咁样铺天盖地日以继夜不停咁样出 post 系讲佢啲嘢？佢画过啲乜嘢？佢有啲咩？即係佢病情係點樣？又少好少講，反而就淨係喺度宣傳佢啲畫工又點樣好啊？點樣好？喺度吹奏。咁點解佢未死嗰陣，嗰啲人就唔吹奏下佢嘅咧？喂，幫下手啊，多啲嘢做啊，出名啲啊，係咪？當然佢自己都唔想出名。咁我覺得嗰啲人，你覺得有咩用心咧？即係你唔好，即係唔好從陰謀論嗰個角度講咯。即係。點解嗰啲人佢生前佢冇勇氣走去介紹朋友俾你聽啊？即係我自己做得到嘅，即係譬如我去完東興海鮮咁，我會講下佢話好食啊，啲好新鮮啊。譬如甚至乎我識到某啲朋友，我都喺度講，甚至乎叫佢上嚟自己講。即係你覺得啲嘢好，你大家分享一下，咁我覺得好應該啊！即係大家朋友，即係希望多啲人識佢咁樣。但係點解要一個人死咗？佢冇本事叫你喂唔好咁高调啦，而你单方面咁高调，不停日以继夜咁样出 post， 讲到好似系阿哥咁样。但以我所知，咪又系喺社运嗰个识，咪又系喺个龙和道啊，唔系龙和道添啊，喺海富中心嗰个识得佢，咁啊不停咁 post， 想不停咁成追思，即系我觉得呢个行为真系令到极度愤怒。即系我作为识咗阿马屎18年。我真係我完全感受唔到佢真係好想你咁樣做囉。咁所以唉，即係我借個機會喺度屌鳩呢啲人啫。咁阿屎係我第一個，唔係係佢第一次，唔係佢係一個帶我落去機鋪打 Rainbow Six 嘅人嚟嘅。因為之前我都唔知咩叫 Rainbow Six 嘅。咁原來網吧有得玩嘅咁樣，即係舊記憶就係咁咯。咁所以如果我有朋友咧，呢度都冇噶啦，即係識得嗰條鋪天蓋地係咁洗版嗰條友咧，你叫佢收手啦。即係你唔係同佢好熟嘅啩，我諗。即係但係如果唔識你嗰啲，覺得你係同撈同煲嘅孖生兄弟咁。有所知唔係咯。即係你做涉石人，你唔能做人哋死咗你都做啊，大佬。不知所謂。 咁另外咧，我想讲下阿郭兆杰，即系有单另外一单唔开心嘅嘢就系、是，即系点解提起郭兆杰咧？其实唔系佢出事，但系咧，我同郭兆杰倾个电话，咁啊关于我同阿郭兆杰其中一个 common friend 喺上个礼拜走咗，又因为 cancer， 咁咧。阿郭兆杰咧，虽然系即系同佢冇亲戚关系，但系郭兆杰比我识佢仲早几年添，可能唔止，可能早十几年。而嗰位朋友咧，即系过咗身嗰位朋友咧，就有中学同学嚟嘅。咁其实我又同佢唔系太熟，即系有啲人咧，你同佢系有距离嘅，即系因为特别靓仔，特别高大，成日佢啲时间都系沟女啊，同埋啲女一齐揽石咁样。咁你咪唔敢埋佢身咯，但系你又真系的确系同学嚟嘅、哦，咁一齐去露营，一齐玩咁样。咁嗰位过咗身嘅朋友咧，佢人好特别嘅，即系佢从来冇听佢讲人是非啦，即系完全唔似我啦，即系我唔开心就讲，唔开心就爆出嚟，但系佢唔开心就硬食，仲要微笑咁嗰种人嚟嘅。咁所以好得人中意嘅，即系无论佢系喺学校啦，无论女同学之间争仔啦。甚至乎以我所知咧，去到做嘢嘅地方咧，佢啲同事男男女女纹晒身嘅肥佬啊、黑社会大佬啊咁样，即系貌似黑社会大佬，啲人都知道呢个消息咧，都极度痛心同埋流泪嘅。咁甚至乎唔好讲屋企人啦，咁我喺社运嘅场合就撞过我呢位朋友嘅阿哥，咁反而我读完书好耐之后，先至同佢阿哥反而 friend 啲，因为细个同佢去过露营咁样嘅啫，咁。即系相对比较熟啲啦，咁反而我同嗰位朋友已经好多年冇见啦。咁就系因为我知道啊，郭兆杰系佢以前做童军嘅领袖嚟嘅，咁而我嗰位过咗身嘅同学咧，就系跟佢一齐玩嘅。咁而佢哋成班住喺西贡嘅人咧，都系一个兄弟班咁样啦。咁于是乎，我约咗佢哥哥出嚟，唔系郭兆哥哥，系我过咗身嗰位朋友嘅哥哥。咁出嚟倾几句噶啦，即系饮杯茶咁样，我想了解一下。究竟个细佬点样走啊？咁样咁咧，佢咧倾倾下，倾到即系一个大男人都忍唔住喊啦。当然，因为谂起细佬细个，即系咁可爱，同埋即系大家有关心佢，但系佢成日都拒绝人哋关心佢嗰种性格。咁我就鼓励佢啦，即系其实某程度一个咁嘅人咧，佢走咗，可能一个另一个世界比较适合佢多啲。因为我觉得佢都好长期都唔系好开心啊，原因就系我哋中学同学咧，定期咧，就算唔系每年一次，两年都有一次，或者个别朋友一年一次或者两次咁样出嚟见面嘅时候，次次约嗰位同学佢都唔出嚟嘅，即系唔知系咪喺工作比较攰啦，或者啲生活唔系太如意啦。咁我据喺佢哥哥嘅口中听到佢好多嘢咧，我亦都冇乜点样估错。因为做工有啲挫折啦，同埋个人个性格加埋，即系个社会唔啱佢嘅，真系。咁于是乎，又讲起郭兆杰啦。咁佢话阿郭兆杰知道呢个消息嘅时候咧，佢用火爆性格咧就铲翻佢阿哥，话你点样照顾你细佬咁样，就闹到飞起啦，即系令到好唔开心。同埋嗰阵时童军有个 group 又成班一齐。即系都俾阿郭兆杰咁样醒，即系醒到一个程度，就令到唔好够胆见到佢。咁于是乎，我打俾郭兆杰，同佢倾下偈啦咁样。咁原来咧，据我所知咧，即系佢都唔系嗰啲即系佢出自佢闹人咧，同埋嗰种粗声粗气咧，就有性格嚟嘅。但系佢出自好真心、好关心，而亦都喺口中或者同佢倾偈嘅过程知道，原来佢。当佢亲细佬咁样啦，咁所以好痛心啦，又系，咁佢就担心，即系因为佢咁样闹完人得罪咗，即系人哋唔开心，唔敢见佢，于是乎我唔希望有咁嘅情况，咁我谂住 line up 翻成班人去帮手啦，咩帮到手啦，或者喺丧礼上面起码都要见翻晒咁多人咁样咯，咁我谂我做得到嘅呢样，咁啊左鬓而之声突然间，咁。就系咯，即系件事就系咁样，所以呢个礼拜接二连三，甚至乎早排嚟有另外一位 網台嘅話事人又係走咗，又係年輕嘅，即係老唔過就當覺得係年輕噶啦，我就覺得。咁一年裏面，起碼我都有四個朋友係比我後生啲走咗咧，即係所以又係講翻嗰句咧，即係起碼寧願遺憾咧，就不如即係珍惜眼前嘅嘢啦。即係譬如有啲人，只要你唔係好憎佢嘅話，你盡量爭取機會見佢多啲啊，約下人飲茶食飯啦，攞下料啊，睇下近況啊。即係你約人，人哋唔出嚟就好正常嘅，我覺得。咁我覺得起碼你都要咁樣做咯，因為大家都係咁諗，因為約都唔出嚟㗎啦，咁樣即係冇曬 connection 㗎啦，即係冇曬童年回憶㗎啦已經。咁所以即係呢排特別唔開心係呢幾件事咯，係咯，即係純粹係我當大家係我去睇醫生，即係講俾講嘅講，即係發表啊，即係公開下自己心裏面啲鬱結咁樣，自己開心啲。咁我見到大家啞曬咁樣咧，我諗大家都知道我係利用緊大家呢個聆聽嗰、那個嗰、那個時間啊，係咪？咁所以大家都唔搭車，係咯。咁啊， 仲 OK 吧？係啊，全部都靜曬。咦？有好多有啲回覆，但係都係。咁其實你哋唔答我都唔介意嘅，因為呢個私事嚟嘅，即係局部嘅私事啦。咁我講咗出嚟，我開心啲、舒服啲咁解啫。 聽傳知道是誰 ？Share 問過佢咩事呢？ 冇事。 我有聽笑死朕。 哦。 Candice 如期喺來郭兆極以前同阿遠做節目。 阿遠係邊個？ 進界我相信熱狗唔會聽探長。 嗯。 Share 唔同意進界，說聲況郭兆極是戰中狗賊。是長談，累到唔講嘅，耐冇聽到 live 支持下，好多時聽到你少少已隨著了。 哦，真係多謝曬。 另嘅 Marv Move 好想聽你講個啲有關馬士的嘅事。Ask for 索羅 B 真係把輪 Cherry 國鬥中遠，佢好似同何志光做過節目。 係咩？係 啊 係 啊。 係啊，就係、是、嗰個啦。 听全听紧，听全心情嘢，费事打断你。进阶白事都唔知讲乜好。 系。 Candice 如期喺嚟，我其实今年都有几个朋友走咗。 嗯，都系同辈。如果我计埋长辈咧，都唔止四个添啊。我到旧年咧，仲讲紧咧红白参半嘅，即系譬如，因为我同时有啲后生嘅朋友都结婚生仔啊。咁今年咧，突然间红白抛嚟几倍嘅，真系 红白双合展 系啊！咁所以系咯，正所谓白事都唔知讲咩好啊！咁但系关于头先嗰位同阿人哋以为佢同阿马士好熟嗰位朋友咧，嗰位仁兄咧，即系如果你识佢，你真系叫佢收手啦。即系人哋屋企人点谂，你有冇考虑过咧？OK， 咁我谂大家都俾我啲沉重心情影响咗啊！咁啊，最睇数字系最实际。 你仲要心情好沉重，始终不开心事。 咦，又冇乜走到喎，仲有139人喎，咁點可以托手踭㗎？我原來呢 ,blue cheese 同埋忌廉加埋係幾好味㗎。 抌垃圾先。系、哦，似乎咧呢度都冇咩人不知道咩叫生酮嘅、哦，系咪？而家咪开始都系多人讨论呢啲嘢咧？你估？我真系唔知道。 Kenneth 預期喺話今年走嘅朋友都好後生，五十左右。King Chan， 你好似都未講破同。 係啊，冇錯。咁咧，不如首先講下咧，即係我哋走嗰啲朋友之中咧，佢哋嘅即係純粹統計啦，即係咩原因咧？ 盡介大家開始習慣翻一週兩次。所以啲人数接近星期四， 其实好似多过星期四添，星期四好似一百都冇啊，好多人惊噶。总之嗰日好冇面嘅，因为咧即系专登叫人嚟咧。嗱，譬如我而家140人啦，咁你同佢讲，哦，平时我有80人嘅，跟住嚟到得80人，即系人哋会觉得我吹水咯，即系高抬贵手，即系唔啱听都听住啦，大家。尤其是有嘉宾嗰阵，真系，尤其是 J J Land 咧，讲明有嘉宾啊，又唔听 live 咁样，哇，即系令到好难堪啊，即系好难揾嘉宾啊，将会。 咁可能人哋真系想你一个人讲 喎。系。嗱，不如投个票啊！嗱，譬如今日有100人都多啊，咁假若咧，如果大家想我继续请嘉宾咧，你可以讲。嘉宾咁样两个字，或者讲到明我想请边个嘉宾，又或者想讲请边类嘉宾咁样，不如大家投下票举下手咯。又或者净系听你一个嘅啫，咁假若个即系比较多人话净系中意听我一个嘅话，咁我有条数，即系心中有数，咁我就试下 adjust 下咯。因为唔好即系有时咧，我有啲压力嘅，就系咧，即系成日都有单吹咧，又好似。一来我自己又见少咗朋友啦，因为某程度咧，我系透过搵啲朋友嚟做 live， 先至令到我有机会同佢倾得多啲偈。譬如除咗阿塔之外，我之前嗰啲嘉宾咧识咗好耐，譬如有位 Savia 啦 ，Xley 啊，即系识咗好多年噶啦，但系咧每次都系倾几句嘅啫，每个场合即系唔会有个机会咧，即系超过半个钟头详细咁样倾偈嘅。咁所以即係我多个机会同啲旧朋友倾偈囉。咁但係如果大家觉得有嘉宾嘥 Q 气，即係宁愿讲你自己听嗰啲啦，咁样咁睇下多唔多咁嘅人囉。但係嗱，如果我见到而家呢就咁投票，所谓投票啦，就係、是、多数都人都想搵嘉宾嘅，有啲人觉得有火花添。 哎呀，因为啲人投你所好啊。 哦，係咪喂，唔使喎，即係你即係可能因为我有个 bias 嘅。嗱，老实讲佢 hurt 唔到我嘅。因为如果啲人话搵嘉宾，如果你代入喺一啲即係好自我中心嘅人嗰度，佢又唔高兴㗎喎。即係话你自己做仲好呢，反而呢如果好自我中心好自恋嗰啲人呢，会觉得梗係听我先好听呢，嘉宾比较好听咁样。咁又即係你个想法未必啱囉，我觉得。咁我真係其实我自己嚟讲係中性嘅，因为我有冇嘉宾我都未 enjoy 㗎，老实讲。咁所以哇 ,Chaco 想上嚟呀，上嚟呀，有冇一张凳喺度啊，隻手递到嚟呢度。咁所以对我嚟讲冇所谓嘅情况底下呢，我唔知道我剛才咁样讲大家有冇 bias， 觉得我是好想请嘉宾，而家监制又话投我所好，唔知系咪呢回事啦。咁所以呢係咪咁你当我冇 bias 先啦。 你 唔 会要搵嘉 咁就定係呢就覺得你有冇嘉賓都冇乜所謂，或者甚至乎你有嘉賓我就唔聽嗰啲人唔出聲呢咁樣。因為我見到 JJ 都走咗啦，因為 JJ 就係佢最明顯就係一個好代表性嘅人物呢，就係話就同我講過呢，就係有嘉賓我就留返咩呀，有嘉賓呢就留返archive 先聽嘅，咁樣講到明嘅。呢位就仲唔係性格巨星各位，咁囉。咁好啦，等多五分鐘後先揭曉嗰個投票記錄啦。咁我一路講破銅啦，咁因為呢如果上兩個禮拜都有聽我朋友呢，我都磅返重，我都好得人驚，好吃驚地呢比我最輕嘅人呢而家重咗10磅嘅。 我都差唔多，我都好驚啦。 是啦， 我重了起码都5-6磅啊。 你都5-6磅？ 是啊，出街啦。 咁归咎于咩呢？ 成日出街食囉。 是啦，成日出街食嘢呢，就算我哋真係唔食饭啦，唔食即係已经唔食淀粉同埋糖呢，但你避免唔到嗰啲餸呢，佢落咗啲糖啦，或者甚至乎有啲芡啦，同埋炸嘢有炸粉啦咁样呢，即係呢啲就变相又食返卡即係碳水化合物㗎喇。咦 ,Charco 有冇上到鏡呀 ?Charco? 咦死啦，點解唔見咗 OBS 嗰個畫面嘅，仲有嘢睇係咪？ 唔知 喎， 死咗喎，我有睇唔到。 有冇人 report 我打？ 我跌開另外個 book 睇下。 但係點解個冇咗個 show？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是不是沒有畫面，看看先。看不看啊？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看過OBS 呢，沒有那個版，沒有那個 panel。Chico! 喂喂，你摸不 摸？ 那我不理了，我看我摸不回自己的樣子，不過我想看看 Chico 有沒有上鏡。佢闻到个口嘅芝士，好明显，猫狗俾你吃屎啊！真系， 你喺度 mon 咯。 哦 ，thank you。唔系呢个 mon 到，呢、這个 delay 咗个事，我睇到我都，但系 live 嗰个睇唔到啫嘛。哦，嚟啊嚟啊，咕咕声啊 ！Chico 向住有咩咕啊 ？Chico 呢排咧好似冇咁臭串啊！Chico 你不要踩个 pad 啊 ,Chico, 看看听到鼓声啊。Chico,Chico,OK,、okay, 好啦，咁我而家开始睇下大家个投票嘅结果咯。 Terry 郭国成日被人指责佢占中时晚晚饮到啤啤裤，臭党又烂口。Bridget Shush message retracted。尽介我都留意到，真系有部分朋友系唔听嘉宾，你做女嘉宾 ，Bridget Shush 嘉宾，任何 GG 人性 探长， 有人性探长， 6301,3881。郑亮可能星期六日玩完，星期一多数喺屋企。潘亮加，Ring the Mouth Moose 梗系请嘉宾啦，火花都好多。失衰鬼故，美男有无嘉宾都听。 Thank you。 尽大老实，次次都老探自己一个讲，佢真系几攰噶。大家谂谂。 哦，咁唔使谂嘅呢样。 就请唔好强求。Alan White 木子果日最高81，嘅 Mod 木痴点会投你所有 ？Emily 鬼故加入 ，Kenneth 如期喺度有无嘉宾都有企 ，Ling 嘅 Mod 木有嘉宾变化同提多好多 ，TL 鬼故开始 ，Jack Music MB 鬥模式是否有嘉賓由探長自主，因為我是透過探長增進自己見識。 哇，咁俾面啊！ 探長人生閲歷固然想聽，探長朋友的故事也感興趣。 啊，好正面喎、啊！ 而有嘉賓有互動，冇敢打。 哦，明白。 而且嘉賓是真的可以帶一啲新的元素和話題入嚟。當然，嘉賓夾唔夾探長又是另一個問題。 哦。 說聲況我如在家。有冇嘉賓都聽，但有時嘉賓講嘢唔啱聽就瞓覺。 哦、 Max 兩探長白主，有冇嘉賓都聽， 扯 菊花家姐 Alan Y 有嘉賓 Dynamic 子 Angel 與順其自然支持你加油。思從有冇嘉賓都聽，大力水手789睇你同監製一定食唔夠菜。Nicola 兩樣都好聽 ，Ring and Move Move 有畫面。British 佢聞到你食嘢，正價157。 大力水手話我同監製食唔夠菜喎，其實食菜係唔係可能佢唔係好知 Keto 嗰個原理啦，因為正常食菜屙多啲屎。 夠油，同埋喺家食真係啲調味啊，同埋啲芡啦、糖啦。 咁所以我哋唔係因為唔夠菜食，可能食得太多都唔定。 係咯，同埋太多蛋白質啦。 係。 陰公。 係啦，咁所以咧都幾難避免破酮。 實行唔到呢個煙肉蛋。 唔係，其實我哋最初出去做嘢，我哋自己帶嘢食，嗰陣咪好咯。係 啊。 不過我哋不如唔做翻呢啲咯。因為我哋早期咧好緊張嘅， 同埋成日食小雨天啊！而家陰公 死硬，大家知唔知咩叫小雨天啊？小雨天真係幾正，即係如果大家話食嘅淡仔咧，或者南記咧，即係你未食過小雨天咧，你就係唔明白小雨天點樣擊敗淡仔、南記，大家食嘅真係。 小雨天好好噶，你走咧走米線咧就會俾多啲芽菜底你咯。 係啊，冇錯。 咁我哋早幾個禮拜係瘋狂 的，日日都食咯，幾乎係。 唉， 嗱係咯，冇錯，有人知道邊間就係米線啦。咁佢就係一大特點，令到我哋最歡樂、最即係追住幫襯嘅原因咧，就係你唔要嗰啲澱粉，佢係會用啲纖維嚟補充翻你嗰碗嘢。即係望落個賣相好嘅，你諗下啲人咁樣做生意，即係咪抵日日都幫襯佢先？咁但係咧，好可惜，佢嘅湯底又好甜啦。佢好多芽菜嘅芽菜都係有卡㗎嘛。係 啊，但係其實都唔算好勁嘅。 係。 我諗係嗰啲肉醋啦，嗰平啦，啲都好甜啦。 係。係 咯。咁成日食豬大腸嘅死硬啦。 豬大腸冇嘢㗎。哦，係滷水汁又好甜啦，咁樣即係其實係出街食嗰啲調味品咧，即係避唔開嘅調味品咧，就令到我哋好肥咯。咁同埋即係反而我嗰陣時咧，我 office 仲喺筲箕灣嘅時候咧，我嗰陣時生酮最成功嘅，反而我有麥當勞食都冇咁嚴重。嗰陣時日日都入麥當勞食嘅一排，但係冇事嘅都繼續瘦啊。 麥當勞係相比好嘢嚟嘅，即係應該少糖嘅佢嗰條。 係，咁所以咧，我哋不如食翻麥當勞啦。如果出街食嘅話， 哎呀，係咯，要喺屋企食多啲肉蛋。 係，係嗱，咁我見到大家都有啲講法啦。有阿 Alan 就話有嘉賓 dynamic 啲咁樣，都係嘅。我諗有啲朋友係期望我同啲嘉賓嗌交，尤其是女嘉賓啊，係咪咧？即係有冇估錯咧？嗱，講真，唔好氹我，或者唔好大睇，係咪鬧交真係好聽嘅先？因為我有時都中意聽人鬧交，尤其是探長同啲女鬧交，係咪特別好聽先？咁啊，不妨表下態。因為我都亦都聽過有 D100 嘅聽眾喺街撞到啦，哇！屌你同 Pamika 鬧交真係好撚好聽啊，即係聽三次都唔厭啊咁樣，真係有人咁講。咁咧，佢咧有啲人就以為我哋係飾演鬧交啦。有啲最識聽，即係最識嘆嗰啲咧，就人哋真係鬧交仲高潮咁樣，都唔知好得意啊！啲人真係。咁啊，另外咧就係、是，有人就話有冇嘉賓啱聽？咁呢啲啊，固然係即係啲高級聽眾啦，因為我。有啲亦都係成為咗朋友嘅，因為我曾經試過網聚嘅時候， 即我看到他今天還在這裡，即例如有 Maylam 這些，我真的特別開心的。原因就是即可能阿 May 個人很真，就是那些即大家都有些人不用專門講明都明白大家在想什麼的，譬如 Max Low 這些呢，即因為他你吹雞話出來吃餐飯他又會出來的，這樣我覺得即難得咯，即賺回來咯，這些就是即其實所以我還繼續幾十人都召開啦，即我以我認識很多網台的朋友呢自己出咗嚟搞個自己 channel 呢，即佢見到個落差同埋電喺個網台咁大呢，就即刻即我認識親咁多個呢，有冇人成功即繼續呢？你見到好似冇啊，即有啲人出咗嚟自己做 channel 之後全部都退堂啊，即都做返網台或者放棄。我都未见过有人成功脱到台啊！ 系咯，咁佢可能 technical 嘅嘢自己 唔系噶，我同佢开埋，我同佢起埋机都我都制噶，都有人试过噶，但我顶唔顺。咁呢个真系就系我觉得我自己赢咗佢哋啦，因为 唔敢坚持落去。 系啦，即系我因为最主要就系因为系咯，有厚面皮啦，我又其实借啲听众要嚟纾解我啲抑郁啦，咁样咁，但系都有人继续即系。體諒嘅咁樣，即係所以好珍惜咯。呢啲真係，即係有啲人成日覺得我屌走啲人咧，其實我即係我動機並唔係咁樣，即係我唔係交友為苦啊，樹敵為樂，我唔係呢啲人嚟嘅，絕對。咁但係有啲人咧，拗水吹得嚟又冇技巧啊 ，bad taste 嗰啲咧，我真係頂唔順，我可能有少少脾氣咧，我就變相屌走咗佢嘅。即係呢度都曾經有啲記錄係咁樣嘅，咁但係我就唔係咁諗咯，真係。咁有時衝動嘅嘢，有啲人唔屌唔鬆化咁，我覺得咁屌咗算咯，都後悔咁啊點啫？即係有時有啲人後悔嘅，即係可能佢好注意你，或者專登同你打情罵俏咁樣講埋啲好核突嘅 bad taste 嘅嘢，咁樣以為好歡喜咁，但係我又唔領情咁嗰啲咧，咁我就真係 sorry 啦。咁但係有啲咧屌極都唔走喎，仲係留緊千字文俾我嗰啲咧，咁嗰啲啊真係令到反而最困擾喎，真係。好、okay, 咁普遍呢，嗱而家见到头先嗰个表态呢，就似乎大家都觉得有嘉宾好啲，咁我怀疑呢会表态嘅人呢就先至係嗰啲基础嗰几十人囉。咁至于太都费事表嗰啲人呢，就听完都费事秒嘅，我相信。咁所以呢嗰啲人呢就唔係好上心嘅。咁、那個結果就係 reference 啦，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又打破翻咗戇鳩啊！咁問嚟做咩啫？係咪先？拗水吹啫。 Kingtree 二氧並存。 哦 ，OK。 大力水手789飽肚小熱量先可以減磅。 Sorry。 三輪車夫探長決定便可，有時有，有時冇，冇敢換。Canis 如企喺度嘉賓 prefer 神野貓。 哦，神野貓。 探長汽水係有好多糖噶。我听过啲糖尿病人如果急需要糖，饮汽水就最快。由你自主，进界冇嘉宾，大家同你嘅互相系强好多。这也是你同其他网台节目最大嘅分别。Bridget shush my scene， 唔将当吹可听老探对某件事嘅观点，从而刺激对自己嘅思维。有嘉宾就可以听到某一个专业嘅故事，平时无乜机会接触嗰啲，就好似铁男咁，同向葵芳小雨天， 冇错， 进阶互动打错字，唔将葵涌广场一楼 ，Bridget shush 我食过，小雨天开咗好多年。行向和，我行开葵广都帮衬邓妈妈的。Kingtree其实点解监制无米？其实佢系最佳嘉宾，听你哋活动都乐。Ask for 人生 good 食，自己有没信心？咪借人的事件开下屏。CM 最好监制都出镜一齐讲。美兰云桂香都系走米线就会变牙菜底。 云桂香 讲开葵广，我最中意暑假行。勁多著住背心短裙仔嘅美少女，四圍彈下彈下的樽帶頸，請人上嚟，我對鬧交咁又無畏忌。 咁我唔係諗住同佢鬧交噶嘛，大佬。咁有時啲話題講講下，大家又好上心咁樣， 我得罪了人又不知道，我以為他笑著這樣走，這樣都鬧交都會的嘛，那啊，這是經驗來的，那我現在都盡量避免了，那我就不會因為這樣而不請嘉賓的，那啊，經一事長一智而已。那康康講的經驗我又沒什麼留意到，又即是他說有短裙美女彈下彈下這樣， 他 都有很多後生女的，是少女的，但彈下彈下我真的沒什麼印象， 可能佢 夹 到有啲好 蛋咯。边层啊？喂，介绍下。 有啲好，可能三楼好蛋啊，食。 最 OK， 食完蛋下蛋下咁样。 系咯，即系食咗好多甜品啊， 系。好 hyper。系咯。喂，桂云香你知边间？ 唔识。 佢话都系走米线就会变芽菜底喎，嗰间系咪葵广先阿妹？咁啊，仲有人生孤寂，自己又冇信心，借人的事件。开下拼是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明白你的说法，即是你讲的那些，我不知道你讲的什么 sorry， 其实监制呢，他把声是得天独厚的，他不用咪呢，老 是女傻 B 这样老远都听到他把声的，尤其是讲人是非的时候呢，那些人是听到的，譬如搭地铁见到哇，嗰度有啲发型咁样嘅，喂，嗰度一望翻过嚟，咁咪心谂，咁咪点啊咁样，咁同埋咧，有时见到啲五五声嗰啲男人咧，都系又会即系喂睇下五我嗰度咁样，咁嗰啲啊， 但系唔好咁样讲啦，唔好用呢个比喻啦， 系即系总之把声好容易 ，gay friend， 我哋 gay friend 就系恭喜佢啊嘛，大佬，即系你唔使咁鬼鼠啊，意思系，我真系我觉得 gay 嗰啲人使乜咁鬼鼠啫，越鬼鼠就系啲动作越好笑嘅，你明同先？即是你光明正大，我哋好 respect 噶嘛，但系你鬼鼠啊，你不如认啦。 你话我成日笑鸠人啦。 系啦，冇错啦。咁咧最中意笑人啲发型啊，笑人哋个样好懵啊。譬如今日我哋 男装男人着女装牛仔。 系啦，例如今日我见到有个人喺葵涌嘅某个商业大厦放工嘅时候，个样啱啱瞓醒嘅，咁我哋幻想佢喺公司哇瞓喺度啦，瞓到放工，啲头发乱晒，眼又懵晒咁样咧。佢又唔係唔舒服過，見到條仔好精神咁樣嗰啲，唔係好精神，即係行得好正常嘅咁樣。喂，咁仲有係就係係有人話有啲嘉賓，即係你都要請專業嘅嘉賓。咁其實我都想揾啲專業地就又冇咩人識嘅，例如女紋身師啦，我都揾咗上嚟啦，係咪？咁啊，例如鐵男啦，鐵男又係萬中無一啦，呢啲係咪？咁啊，所以你都識聽啊，阿 Jan 啊。咁另外啊呢位咩 T 咩 Twicky 啊 Vicky Chow 啊啲串法好奇怪，可能你係印尼人係咪咧？咁咧就話汽水好多糖，你聽過糖尿病嘅病人咧最急需補糖就汽水啊，冇問題，呢個冇錯啱嘅。咁但係有位大力水手咧，你可能唔知道咩叫生酮啊，即係 ketogenic diet。可能唔知咩叫 keto diet， 咁所以咧，你就用翻一個主流世界嘅飽肚小熱量先可以減肥。咁我哋個計法完全唔係呢回事嚟嘅。 唔係，都係啊，飽肚小熱量先減到肥 嘅。唔係，但同菜冇關噶嘛。飽肚小熱量其實我哋唔係，其實油係好高熱量嘅喎。咁咪即係 多油。 油係熱量嚟噶嘛？咁咪啱啫。飽肚小熱量先可以減肥咪錯囉，因為你冇油就燒唔到脂㗎嘛，對我哋而家呢個 diet 咁樣囉。咁啊 係 calorie 咋嘛。 咪就係話囉，咪即係熱量囉。咁熱量係咩呀？ 熱量即係唔知。 咁 calorie 囉。 係 咩？唔係咩呀，你自己查啦即刻。咁呢Candice 呢就想神野貓，神野貓亦都答應咗我上嚟嘅。咁我同神野貓又唔會鬧交嘅，因為大家都包容㗎嘛其實。哦，是咩？嗱，呢个监制又挑动眼眉。嗱，当然我就唔觉得嗰个系敌人嚟嘅，即系俾人当系敌人就真嘅。咁啊，仲有人有反应喎。 系 喎， 热量真系交 你。咪系咯。 你叻。 梗系啦，嗱，仲有阿 K C 咧就话最好啊监制。都出嚟一齊講啦咁樣，咁監制呢就唔想上鏡嘅，咁亦都唔使戴咪都聽得好清楚嘅，咁所以呢咁樣咪幾好囉，咁就鍾意四圍行，又鍾意去倒下貓屎又搭到爹咁樣。 啊，佢都有个 office 喺度噶嘛，即系佢都有部电脑喺度嘅。咁所以咧，我上嚟做嘢咧，咁佢同事都喺呢度做嘢嘅。咁呢度我用一部电脑，但系佢用两部电脑嘅。咁我聪明能干嘅佢就。Hello Terence， 系咪八爪鱼啊？咦，见到你张相喎。哦，而家讀緊，等等。 Terence Wong He Max， 進 階係無謂嘅大力水手，789針鬧交，下次就冇回頭。揀鬧交就未必好聽。You can't land 朋友冇嘉賓冇關係，最緊要係隨機狗吹，諗到乜吹乜先輕鬆。Jack Music M B 鄧模式，小雨天好似沙事前已經 哇咁耐㗎啦。 Jack Music M B 鄧模式。葵涌广场顶楼条 哦，真系喎、哦！ 弹下弹下，缓缓弹下弹下，即系四围都有。二楼即系接驳住地铁站天桥各层， 系 平价饰物、衫、玩具等，最岩啲零用钱不多嘅学生回校。 哦 ，OK。 神想叫安静率啦。 哦 ，OK。 向三楼食鸡都多，好多美少女结两串鱼蛋当 lunch 就一餐。 唉，真系劣食。 神唱也可揾蝎子王。 系。 语文请 Gary Kwan。 啊 ，OK。咦，语文？北京咩啊？饭馆。 Max 女嘉宾肯开诚讲话就好听，讲啲唔讲就唔好。上届其实好多旧嘉宾都好正，再请一转都有排玩。 不如你 up 下边个你啊最有印象噶啦，冇啊俊介。咁咧我复下啊揾蝎子王咧，我的确系好耐冇同佢倾偈啦，因为蝎子王近来又都好忙咁样，咁啊成日 cosplay 佢要整衫要成咧都嘥好多时间，同埋蝎子王仲有冇节目噶？ 自己有 个 channel 咁 样咯。啊 ，OK， 咁佢咪真系能够脱离网台咯，都算系。咁啊，嗱啊，我啱啱帮安静起完机啦，咁啊迟啲都有自己节目嘅，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因为我觉得安静系 OK 嘅，因为安静就算当时身在曹营心在汉嘅，我觉得佢即系 even 佢嗰阵时喺城寨。咁人哋發生咩事，完全 isolate 嘅，聽都唔聽，講都唔講嘅。咁直至到咧，有人洗橫手整走佢之後，佢焗住冇得做咁解嘅啫。即係睺佢放假嗰陣先至搞喎。即係可能人哋放假嘅時候，跟住突然間話：你唔好翻嚟啦咁樣。即係呢啲咪嚇？咁呢啲咩形容啊？真係。咁我希望阿安靜咧能夠起咗機之後，自己有自己嘅 channel， 自己揾自己嘅嘉賓。唔理有冇人听，如果肯 keep 嘅话咧，我相信佢必定咧就可以搵翻以前啲客嘅，我相信啊，希望啊，即系呢个主观愿望啦。咁仲有啊，有冇嘉宾冇关系，狗出咁我觉得系啦，因为如果真系再多啲人咧，我都 handle 唔到嗰啲留言噶啦。咁所以而家咧就呢个恐怖嘅平衡啱啱好，又可以留到言，可以读到，又可以讲到自己啲嘢。咁所以咧，而家呢个状态非常之好，即系如果继续保留咁样就几好啦。咁而家哇，仲有153人，仲多咗，只不过比158人少咗几个啫。究竟你哋系咪唔使瞓嘅咧？请问我差唔多讲咗两个钟噶啦，已经咁啊，破铜都未讲埋，咁就。咦，边个鼻寒？娜娜瞓到鼻寒啦，已经嚼嚼声啦，瞓到。系、哎，大家有冇睇嗰套驱魔人唔系鬼驱人嘅 Doco 啊？唔系嗰套剧电视剧咧，叫咩名咧？ 吓咩啊 ？Exorcist 咯。哦，个名一样。 系啊。 哦 ，OK。咁大家有冇睇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咧？因为咧十月就出续集啦。即系 season 2啦，咁啊，我本人就非常之期待嘅。 呢个系Prime Video 啊。 系啊，冇错。 美兰云桂香好多分店， 哦， 葵芳顺芳街十号有分店， 哦， 大力水手七八十九生酮梗系知啦，我自己都系生酮族， 哦 okay， 搏命净食脂肪不一定能减磅，如果我在临瞓前食多系易增磅噶， 哦系咩 ？Harry Kwok 知唔知 Ruth 近况 ？M 王 边个 Ruth 啊 ？X 老婆赶走佢 ，Terence 王点解你今日口唇咁干？ 呢排都系咁啊！ 唔夠油啊！ 系啦，陰公，點解你跑唇咁乾啊？係咩？都係喎、啊，我成日都因為可能乾燥咗少少啦，咁我成日咬唇咁誒，扯曬皮出嚟，爆曬乾咁樣。係喎、啊，因為翻工啦，要有啲緊張，因為尤其是咧，即係我而家翻工，即係而家自己接嘢啦。咁以前淨係做 freelance 咧，同埋個人啲責任心強咗啊！我而家。只是为了明天的 job 呢我都可以睡得很差睡不着的。还有我执东西执很久要想明天用些什么呢我是比较紧张的真的。 但是我觉得呢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啊。 嗱这个不是 sponsor 来的。 这个在 iHerb 买 的。那监制呢就买了这个产品。那我们不知道什么代理的完全是他自己找的。咁 喺 网 上 买啦，唔系即系你我唔知道你喺边度玩，但系你点搵翻嚟个途径？ 我上网睇人讲话好 嘅啫。系，咁你就信咗啦。 系啊，搏一搏。 咁于是乎咧，咁咧呢个一日食三粒咯，顶笼。我亦都介绍一位成日瞓唔着嘅朋友食嘅。咁有咩好处咧？讲下啦，你讲两句啦。 我觉得啊，即系如果你容易有 anxiety 嘅人咧， 系。 我覺得是很好的啦，因為譬如我很容易，我都容易 anxiety 嘅，咁樣咧，即係啲焦慮嘅問題。咁樣咧，我食咗之後咧，就少咗呢樣嘢喎。 係。 係，我其實我食第一二劑，我已經 係好快喎、啊、你。 即係嗰啲譬如你諗到好大壓力嘅時候，個人會個心好翳啦，透氣好似好緊咁樣啦，心個胸好似好緊啦。同埋想手心會流汗嘅時候咧，食完佢咧，個心可能翳一下啫，咁就已經停曬噶啦，嗰啲血糖係冇噶。 咁啊，副作用啊？ 冇乜副作用。 肥咯、 啊。可能，但就可能就係因為個人冇咁擔心咯，冇咁多 壓力 嘅問題啦，係、啦，就少咗好多呢啲嘢咧，咁就所以肥翻。 但我食咗，對我嚟講又冇咩特別，因為本身我人比較 calm 啦，即係相對佢，咁但係咪肥咗咯，同埋口唇乾咗咧，關唔關事啊？梗係唔關事啦，應該係唔夠油啦，補唔到水啦，幾樣啦。 呢個叫印度人心喎、 哦。係，喂，咁啊，請一粒嚟食啊，咁好。买紧欢乐今宵，哎，我拎咗个瓷盘啊，个杯，好似买紧欢乐今宵嘅广告咁啊，真系笑死人。 但系如果有甲状腺问题就唔好食咯。 除咗甲状腺咧， 都冇噶咯。 啊， 因为呢个系其实免疫力嘅问题，嗰啲各样啦，或者嗰啲叫做咩啊，肾上腺疲劳好喎。 哦。 我都是聽的， 你知道黃毓民吃就好過，應該青筋會沒那麼青的，我估不過他演戲演出來的又不同的。 盡介美國公司做節目那段時間太多了， Canis MUK 希望有看 The Man in High Castle 正啊 and Woman in High Castle 競爭、 喂，我不明白你說什麼，盡介你舊公司做節目那段時間太多了是什麼呢？唔知啊，嗰度唔系我舊公司喎。嗱 ，D 一百 就有舊公，唯一我舊公司，因為我係受薪嘅，我每做一個節目都有收錢嘅。但係其他嗰啲網台，我係 founder 嚟嘅啦。呢、這個又係即係呢樣講極都講，即係講極都俾人誤會嘅，就係以為我幫嗰兩公婆打緊工。其實我係 founder 嚟嘅，即係嗰所有嘅台嘅起機都係我整嘅。咁唔緊要啦，即係呢個就係形象嘅問題囉。有啲人嘅形象係似一個老闆嘅，似嗰啲人係幫佢打緊工嘅，咁而你經營嗰個形象咪得囉，咁人都做咗你下巴囉，就係咁解啫。可能你係講緊 D100 啦。 M. Wong 明年開卡蘇競證 Terence Wong 點解監製講嗰啲症狀咁似靜心嗰啲嘅？ 靜心？ 哦，即係靜心口服液啊！ 我嗰啲更年期嗰啲，你係咪更年期咧？究竟？ 我未更年期啊嘛。 未喎、啊。靜心喎、啊，又係陳靜心添。是喎、哦，俊介你都未讲出你是不是俊介？睇有人话，以前好多都可以再上嚟复多一镬。咁我想问下你，你对边个有印象啲？你复复我。 Bridget Shush James 阿鬼。 哦 ，OK。 Brian 神野猫副老大。 哦，系咪就系你啊？ 名凌辉哥 ，Terry Quadruff 定系 Ruby 反面女博士？ 吓、啊，反面女博士？ 咩博士啊？ 反面女博士好似一套。溝片咁喎 ，Ruby 博士嚟嘅咩？ 唔知啊，可能石屎咯。 哦，哥，你以為係 Ruth 定係 Ruby？ 明白，係 Ruby 啊，冇錯 ，Terry。 Ruby 你可以 at 佢咯，或者加佢嗰個咩有個 Ruby 路比嘅頻道，你可以 親。佢仲有冇做 live 咧？ 冇，你可以親自詢問佢。 係咯，你去咩中文路比的頻道啊？路比频道咧 ，Facebook 咧，你直接询问佢咧，因为咧我就冇同佢轻交好耐啦。咁咧，但系有时咧 ，common friend 咧嘅 Facebook 嘅搭爹咧，都仲见到佢嘅，尤其是 Roger 日日喺度屌公司噶嘛，咁我见到佢开解佢啊，或者即系总之，即系佢哋都仲有轻交嘅，咁咯。咁啊 ，Bridget。Such 咧就 James 啦、姚啦、Brian 啦，系咯呢集 OK。粤曲名伶阿辉哥啊，系啊冇错，阿辉哥都系几有趣。同埋佢，因为我觉得嗱呢啲即系个个都系有唔同嘅面向啊，即系嗰个 shade 同我哋普通人翻工放工好唔同啊。咁咧，所以我真系好有兴趣啊，多谢你提醒啊。咁啊 ，Brian 我都作约过佢嘅。咁呢佢我都係希望上嚟讲下啲儿时嘅零食呀咁样嗰啲囉。咁佢呢近来我见到有个广告呢我非常有自信非常讨好就係话 ,Hello, 我係亚洲落山单车嘅金牌得主你过嚟睇下咁唔知介绍一个会所咁样。 我唔係呀係港龙航空 呀。哦港龙航空係啦即係嗰个 VIP。係好劲呀佢甚至乎呢佢嚟做节目都要摆罐嘢喺度有一次。即係好似阿老蕭嗰啲咧，擺個臘腸喺度咁樣，但係嗰罐嘢梗係 elegant 好多啦。屌你擺埋臘腸喺度，真係肉酸到咁樣都得嘅。副老大咧，因為咧佢個女咧就係、是、一個係啦，好 critical 嘅年紀咧。咁我覺得佢非常之負責任咯，作為一個父親，佢日日都陪佢，好緊張佢學業啊。嘅生活咁样，所以我都约过佢出嚟，系而家难约咗嘅。咁我亦都希望开学咗之后咧，佢会得闲啲啦。咁我可能定时定候有叫佢嚟咯。系多谢提醒啊。 Terry Quadruff 定系 呢边 反面女博士大力水手789张感情都好耐 见。系啊，冇错。 进界不是，我意思你呢两次自己租地方之前嗰个地方 ，Bridget Shush 系。零食个集好听， 我之前租地方，之前嗰个地方，哦就系 A Team， 我即系猛鬼 Studio 嗰 期，猛鬼 Studio， 哦明白，我误解咗太敏感啊，旧公司嗰段时间，吓，哦系嗰阵时公司嗰段时间咧，因为嗰个请嘉宾相对容易啲嘅，因为有市区啦。嗰头嗱嗰排有阿 Gordon Poon 啦， 我真系 A Team 啊，系啊， 哦，反而容易啲。 嗰阵时我好多嘉宾，嗰阵真系请咗，Gordon Poon 啦，阿 James 啦，花家姐啦，阿 Gay 啦 ，Ruby 啦，即系嗰阵时同猛鬼 Studio 啊嘛，即系两样一齐，系咪？即系其实真系好多嘉宾嗰阵，咁我都 review 下先。反面女博士我以为卡通片嚟嘅添。都几有型喎，反面女博士呢个名真系。 唔系反面女高层。 反面女高潮啊，系啊。 女高潮。 喂，咁啊，仲有睇下人数143，我谂有啲撇咗噶啦。喂，咁系咯，我哋即系再系咁样肥落去咧，即系因为其实我其实唔好介意肥嘅，因为都肥有试过，瘦有试过。咁但系最担心就系容易病咯，而家。同埋咧，戒损就实嗱，啱戒损就喉咙。头先睇数嗰阵，以前咧，而家已经好翻噶啦一阵，但系咧，而家耐啊，即系我。上次俾貓貓找到咧，而家仲係仲有結埋焦啊！哇，於比起半年前或者三個月前咧，唔、 啊、 係即係而家咁樣咯，未好翻咯。 O K， 係咯，嗰次我搭呢個輕鐵啊，唔係輕鐵，搭呢個 機鐵 火車去上水嗰個積病咁樣 咯， 有啲破銅啦。 係啦，好明顯破銅就令到容易病啦，同埋個人真係發脾氣多咗，因為我前日有單 job 就令到我好嬲。令到我即系我个人心都跳埋嘅，我系成年都冇试过有咁嘅经验啊！但系成年系咪真系冇人激嬲我咧？好似真系冇，即系总之咧，我做完啲嘢，因为老板中意点就点嘅关系咧，就不停咁样咧命令啲下属不停咁轮流咁打电话俾我。我个电话咧，我谂起码都五年啦，冇嘅四年啦，未试过系用个。即系嗰个，因为而家电话唔系要嚟讲电话噶嘛，咁分分钟平时一日都系讲两次电话，都系同阿监制交流下，你喺边度等我咁嗰啲，即系一日可能用四次到啦。咁但系我净系前日一日我收咗20个 call， 不停咁打嚟，我就要唔可以唔听佢，因为佢有客嚟噶嘛。同埋即系近呢几年啲客好多时都唔系用电话沟通，可能用 WhatsApp 啊、用 Group 啊，即系或者 email 咁样就得噶啦嘛。哇，咁所以咧。即系虽然我冇崩溃到，咁但系咧我都即系，同埋我有啲中国同学嘅丧事要商量紧，佢又不停咁打嚟咧，哇！真系爆晒咯。咁呢啲系破铜嘅迹象嚟噶，我相信系。其实可以唔使爆噶嘛，唔听佢电话咪得咯。咁佢话公司高层打嚟，我唔听电话又嬲咗咁嗰啲啦，总之。即系总之，下下都系即系我哋啲做，即系嗱，我觉得而家咧，全世界或者净系中国人嘅价值观已经翻皇帝时代啦。即系边个俾你钱嘅，佢系唔使保留你嘅尊严，佢系可以任性地咩都系佢出得起钱，你又咩都做嘅。喂，好陌生喎、哦！即系香 港， 系啦，同埋我香港，我生活咗咁耐。并唔系咁嘅，点解而家变咗咁嘅咧？讲道理噶嘛，我哋南方人，真系唔知道，唔系就嚟到香港，觉得你啲香港人全部奴隶嚟嘅，咁咪变本加厉咯。 即系有一个银码就买得起你。 系啊，真系好唔愿，我唔愿意同呢啲人合作咯。 尽戒不是，我意思你呢两次自己租地方之前嗰个地方 ，Bridget Church 系零食个集好 啲 ，H Chan 仲有花生 Roger 几吹得 ，Dennis 如期起来，不如请翻以前猛鬼 Studio 啲嘉宾，大力水手789容易病系咪瞓唔好或瞓唔够啊？ 都系 Black Tesla。 Hello, Blackta。 尊介唔好意思，令你误会了。 哦，唔紧要，唔紧要。 婆坑仲够唔够胆嚟 ？Blackta 加佢入咗 Note Sister， 见到佢打嚟先打翻俾佢。 系，我都咪就系佢咁都唔中意噶啦。嗰啲就话因为咁样发脾气，又话个高层咁样。咁咧就阿 Blackta， 我头先咧就讲过你一啲嘢。咁我相信你又唔会因为咁啦，即系讲我上次探你班。嗰件事啫，咁你啊唔使咩嘅，咁我话声俾你听，听翻回带啦，咁样即系讲翻嗰啲相机嗰啲代言人嗰啲咧，咁样讲紧呢件事啫。咁啊，仲有阿何亨咧，实不相瞒啦，我已经约好咗佢噶啦，睇下边个礼拜先。何亨难约嘅，但系咧我锲而不舍咁样约过去一两次啦。咁啊，终于都应承我话会上嚟，就应该系咦死啦？点解 save 咗冇咗嘅喂？ 哎 ，save 错嘢。 唔系，成日都唔知点解个 calendar 好烦嘅，我觉得。哦，因为睇咗11月 ，sorry， 九月。 嗱，我約咗13號嘅九月，約咗何亨嘅，咁啊唔令大家失望啦，約咗何亨啦。喂，咁係啊，呢度又要我每次都要呼籲下咧。假如你家下聽緊網台 app 嘅朋友咧，即係如果你想好似我哋咁樣咁高度嘅互動咧，就希望你嘥少少時間 subscribe 咗我個 YouTube channel， 跟住咧就再撳埋個鐘仔，咁咧你就可以一齊咁樣吹水，或者一齊發表啊留言啊咁樣，因為我一個人單吹咧，我相信係我對個留言嗰方面咧係比較集中啲嘅，咁所以我就係懷疑，因為咁樣咧，有好多人寧願聽單吹好過聽嘉賓，可能其中一個原因。 Terence 黃邊位中學同學有事 ，Max 六長期生酮，飲食係一個耍好好解決運問題。 要啊，係啊。 我今日買咗 DJIR's Mobile。 啊 ，OK。好細部嗰部幾好啊，即係嗰個 stabilizer。咁好啊，要自己拍嘢做 blocker 嘅，梗係要用呢啲啦，差好遠噶。咁啊，八爪魚阿健冇同你試過同班係咪？咁另外更加唔開心嘅事咧，啊，其實八爪魚我哋即係阿 Bell 嗰個 Facebook 你睇翻啦，因為我哋喺個阿 Bell 嗰度傾嘅呢單嘢，我先知嘅。咁最不幸咧，就係有個隔離班嘅女同學咧，都係喺兩禮拜之前跳咗樓，即係唔知點解聖路加嗰班同學都唔係幾好，即係到呢、這個今年係有啲唔知咩，即係大呢、這個叫咩大災難咁樣，即係接二連三咁樣，即係其實我哋唔係好老啫。咁我谂抑郁嘅问题，大家又要面对啦。咁头先讲到一半咧，即系关于健康问题咧，即系我见到有啲肥人咧，即系判死无大害咁样，义无反顾咁样狂拍嘢，又食好多碗饭咁样，又唔瞓觉，又食烟，又去成日出去饮嘢，又翻工，又搏到尽，嗰啲就系心脏病嘅高危啦。咁我今年呢几个同学，都唔係因為心臟病，其中一個係啦，馬氏可能係啦，因為馬氏係猝死，同心臟都有關啦。咁另外有啊，有啲其他都係 cancer 啦。咁 cancer 同工作壓力啦，同抑鬱啦，同埋你嘅精神健康係有直接嘅關係嘅。咁希望大家有時為自己嘅身體負下責任，就即係喺生活裡面啲飲食要選擇多啲囉，即係唔好咩都食。係呀，同埋我覺得係呀，即係好多 cancer 同埋跳樓都係同抑鬱有關嘅。即係你唔同人傾偈，你唔搵個地方去宣泄咗你啲壓力嘅話呢，咁唔係呢樣就嗰樣嘅，因為你個身體係俾你勞役緊。咁你同時要聽你個身體同你講嘅嘢㗎嘛，即係你唔可以完全唔理佢㗎嘛。即係佢有時監你瞓嘅，你又唔好同佢抗衡。有時你拗柴，你唔好夾硬翻工，即係呢啲好基本，我哋要對自己嘅身體負責嘅一啲行為咧，大家千祈唔好當佢流嘅咯，因為即係我覺得死咗就唔係最痛苦咯，我覺得死之前嘅折磨係最唔值得，因為好多時你嘅逃避，假若單單你只係唔逃避，你去面對佢，成個故仔已經改寫咗咯，咁呢個世界你生出嚟。唔係淨係你一個人㗎嘛，你好多人就為咗你而唔開心，或者為咗你而影響埋另一個家庭嘅，或者你自己本身係屋企人嘅，你都要向佢負責任㗎嘛。即係同埋好多人話覺得搵食㗎嘛咁樣，喂，其實搵食真係唔係大晒㗎喎，即係你搵食搵唔搵到食，同埋你想搵多啲，即係呢啲係有得 adjust 㗎嘛，即係唔係話一定人都是这样，同埋况且我见到很多人根本就是藉口来的，即只不过是逃避一些不开心的事，或者逃避一些可能逃避的老婆啊，可能个老婆肥了又黑人憎，下下腰到你正，你不想回家，你宁愿出去燃烧晒你自己的身体的精神和健康，我认识很多人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做老婆或者做老公，你都不可以这样单方面这样 即係令到你另外一半好唔好唔開心咁樣，唔開心對大家冇好處，即係最尾嗰個結局可能係攬住死，又可能係死咗你先覺得原來好愛佢嘅咁樣，但你愛佢你唔好咁樣對佢啦，係咪？即係呢啲阿媽係女人嘅嘢嚟嘅，咁你至於你識講識唔識做咁咪盡量做咯，即係好過你直頭諗都唔諗啊！即係我咁樣講一講，你諗下啦，不如啊嘛。 冯焕有何亨精过、，Bridget Shush 何亨经历好听， 点 做女何亨现在长住 D 一零零，我路过见到。 哦，唔係，我要 highlight 翻嚟讀噶嘛，因為啱 highlight 緊佢突然間喐咧，咁我鬆個手啫。嗱，唔知點解又有人唔讀，有人罷工喎、啊。潘 Ron， 咦，好生面口喎、啊、，Hello 你好 ，Pun Ron 係點樣入嚟嘅咧？請問，但係唔知點解讀唔到你留言，咁啊人口讀啦 ，Ada 阿基，佢哋嗰集都好聽，哇、啊，好嘢喎、啊，咁你都記得。Ada 阿基咧，嗰、那個應該係猛鬼 Studio Crossover 9724嘅。咁阿基咧，我都打電話問候佢嘅，最近都。咁阿基都有可能喎、啊，真係好耐冇見阿基啦。 我一約下佢。 好啊。 大力水手789好嘢，何坑仲比你弱。 係喎、 啊。個人感覺 D 一零零啲人會對其他網台出現會有避忌。 係。 就我冇打算做 Vlogger， 哈哈，純粹想去旅行，見到靚嘅地方可以影到靚。 哦、OK。 俊介亞小姐都好耐冇上落做嘉賓了、啊、Black 陳我呢一個星期入面收到兩個家人的消息，同時確診都有 cancer、 哎、 Black 陳兩個家人患 cancer 的原因之一都是兩家人都有家人食煙，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食煙。 是啦，食煙有不智的，經常做奴隸這樣、 哎、給些都是奴隸來的， 給些尼古丁這樣控制住。嗯，你又睇爬啦，好心你，系咯、 啊。 我谂我走嗰个同学都系食烟，因为食烟食得太多啦，都系，同埋加上压力啦。咁所以，唉，希望大家都睇爬啦。即系你嘅朋友都好唔开心噶，会咁样咯。咁就何亨咧，咪有人话咧，个人感觉 D 一百啲人。对其他网台出现有避忌，嗱，我直头咧有一次我兜一兜面问过何亨啊，咁何亨就话咧就唔会理嗰个自负老人嘅感受嘅，咁所以咧佢好大方得体咁样咧，即系我哋嗰一代人可能系唔系净系嗰一代人啊，我哋嗰一代人嘅读书唔多嘅人咧，都系相对自我啲，我觉得，即系我直觉觉得性格上。 话喺80年代最大嘅人嘅奴性可能冇咁 差。系啊，因为嗰阵时香港好起飞噶嘛。 八十年代。 冇错啦，咁所以就同而家啲后生啲八九十后真系好唔同嘅。咁至于咧，但系又唔可以咁样讲，但系同时喺啲一百，又系同时八十年代光辉嘅人咧，亦都有一个系啱啱相反嘅，真系好避忌的。就以前定期都揾我上嚟玩下猫啊剩啊，但系而家咧，直头系避开嘅。即係嗰個人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佢都係台柱嚟嘅咁樣咯。咁、 哎、 甚至乎上次見到佢咧，都生外啊，好似老鑑咁樣嘅，唔知點解呢個就真係解釋唔到啦。即係正推翻我頭先嗰個話八十年代嗰啲人有咁嘅特質，但係嗰個人就冇咯，唔知點解啊？可能分別就係咧，嗰個人成日翻大陸做嘢嘅。即係我冇講咩意思啊，個分別啫，我講緊，大家自己諗下啦。喺 Water 有人 request 你几时上嚟做嘉宾先 ？H 请电子烟都唔好食 ，Max 女拉有些工作性质好自然就有精神紧张的问题，好似教师啦，好多都要食住药返工。 哦，教师咧就真系好棘手啊！即系你对住嗰班人， 咁但係咧，我亦都最近咧巧遇到一個教師咧，點解會巧遇呢？因為有個朋友咧，就為咗感激佢嘅老師，佢仔嘅老師同埋校長，而咧就專登叫我去幫佢拍一條interview 嘅片。咁我朋友咧就唔係做媒體嘢嘅，但係佢好稱職嘅，即係佢能夠寫得出曬啲問題係好 make sense 嘅問題，同埋咧佢現場去做埋。導演啦，即係我就係揸機，我就係 handle 到啲燈點樣打啊，點樣拍得靚啲啊，訪問嘅技巧啊咁樣提出咗之後咧，咁佢就做得好稱職嘅，咁嗰條片都幾好嘅拍得，咁我透過佢哋嘅 interview 同埋嗰個校長同埋老師講嘅嘢咧，我覺得其實嗰位老師咧，佢好 enjoy 自己個生嗰、那個教書嗰個生活嘅。咁佢去解壓，即係佢解壓嘅方法咧，就是、行山啊，參加鐵人賽啊，即係喺一個身體嗰度發揮翻出嚟嘅，即係嗰啲壓力。咁我覺得呢個方法對某啲人嚟講係 work， 但係如果你都得嘅，你都可以試下咯。咁所以做老師嘅，如果你又古叔嘅，又唔識得同啲學生溝通嘅，你淨係識得學術嘅嘢嘅，咁可能佢哋唔受。因為做老師就的確係責任好大嘅，即係唔係話你淨係識你教佢嘅嘢就可以完成到件事就做得好嘅，即係並唔係咯，我覺得。 但 係 唔好跑馬拉松 喎、哦。係啊，跑馬拉松又死幾件。因為嗰個老師咧，我都擔心佢做鐵人或跑鐵玩鐵人嗰啲賽啊。咁但係佢年紀都唔細，都四廿幾噶啦。咁所以雖然佢一個即係鐵人咁樣，即係好哈哈實實咁樣，好健康。咁但係呢啲係高危一族嚟嘅，因為人過咗四十五歲就唔適宜做啲運動噶啦，因為好多嘢 recover 唔到啊，咁就會死嘅。 Vesper Stanley reporting. Jack Musick MB 鄧無色海帶頭大哥，歡迎我係你。每次我留言都話我係新面孔哥哥，哈哈，我比較少留言。 係，thank you。 聽咗好耐啦。 啊，多謝。 Jeffrey 黃探長，你好，多謝你。Terence 喂啊，你好啊，林。 係。我哋以前啲老師對我哋都冇負啦。係。Jeffrey 黃探長，你好，我明天放假，現在欣賞緊節目，好開心。 嚇、啊！欣賞緊節目。 節目啊。 哦，節目。哦，你係講嘅輸入法嚟嘅。喂，你好啊，林。 Black 就九月十二日之後可以上嚟啊！唔、 哦、 知想我分享咩好呢？樂圖謠現代武士會唔會再上嚟？ 逐個答我，突然讀漏咗嘢。啊 ，Xchang 啊，讀電子煙都唔好食。咁啊，電子煙就點都好過真煙嘅，我認為。咁當然都係唔好食啦。咁啊，突然讀漏咗啊 ，Max Low 嘅。 Max Low， 有些工作性質。好自然就有精神緊張的問題，好似教師啦，好多都要食住藥返工。 係 喎，香港第三。 喂 ，thank you 啊。 少少意思，去飲茶。 多謝多謝。 請多啲勁嘉賓。 OK， 喂，咁咧重新咁樣聲明咧，$38唔係一個密碼嚟嘅，即係就係咁咯，即係唔係密碼嚟嘅，所以次都俾$38，即係你可以自由啲，俾$37都得嘅咁樣咯。Thank you. Anyway， 咁我唔明啊，但冇识咩 Hi 大头大哥啊，咩意思啊？ 可能同另外一个网友。 Hi 大哦，大头边个叫大头大哥啊？唔知哦。系、哦，大家对阿 Blacker 有咩推介？想去讲咩啊？即系咩？要求啊， 俊介小姐讲旅行，讲下你影啲相。 哦，有冇影相啊？睇呢排阿林。 Why Lam Jeffrey 黄探长，我好开心啊！ 好啊，好，我都想你好开心啊！阿、啊、现代武士咧，咁我都试下考虑下揾佢啦，因为。佢比較忙啲啦，而家因為自己教班咧，教好多時間。以我所知，因為我一個月前都同佢飲過嘢，咁佢又成日都病嘅，唔知點解，即係又唔夠瞓啊， 又感冒啊咁樣。因為 我對上兩次約佢咧，佢都未病好喎、啊，我唔知點解咧。即係一個雜務嘅人應該冇咁易病噶、啊，咁又可能香港啲空氣啦、啊，尤其是 office 喺觀塘咧，你真係鐵人都死啊，大佬，成日索埋啲咁嘅味。咁所以我再同佢商量一下，都係得唔得人過嚟咯。喂，如果即係大家數下數下咧，即係以我經歷咧，我咁多嘉賓之中有兩個反咗面啦，叫做咁、那個比例都唔係好高，係咪？但係兩個都係靚女，最奇怪就係、是、有啲人話咁你都講得出，是但啦。喂，咁咧仲有就係咧。我其實咧，反而大家冇提一個咧，係猛鬼 studio 嘅嘉賓咧，就係阿 Patrick 嘅啦。我想揾佢上嚟，講下樂師嘅話題啦。咁另外又我亦都想揾阿恩葵啦，恩葵睇下仲有冇鬼故啦。上次耍家喎，咁啊又話冇鬼故，跟住去到阿 Gary Kwan 度咁多鬼故咁樣，我唔知佢係咪。即係好嘢唔益我啦，唔知啊，即係始終都冇正面咁樣問佢呢個問題。 Terry 國老趙因為歌集猝死，做咗幾集節目，但俾我嘅感覺，對比起老探嘅真情，實有天淵之別。大力水手即889上兩次有嘉賓提過這啲攝影風格同構圖、Why Lamb Jeffrey Wong 只要少啲食砂糖就唔會有咁多病假啦。Giant Troll 現代武士每個星期都有英文節目。 係，你仲有聽啊？咁你英文水平應該幾高喎、啊？仲有啊 ，Terry Kwok 我真係唔明啊，老超即係老蕭啊嘛，屌整埋簡體字，因為個侄猝死，做幾集節目，但俾我感覺對比老探嘅真情有天淵之別，我都唔係太明啊，即係佢有個侄猝死咁，同佢做咗幾集節目有咩關？同埋佢你嘅感覺？比起我的真情有什麼直接關係我就真的不太明白 sorry 即是連結不到這幾件事 El Nemi 還有猛鬼 Studio 的嘛不如站起來不如找賣車了 El Nemi 最期待都是呀Max Lunat 新鮮事講下，閉心事又講下啦 ，Dan Shaw 講下廣告業啦，行家。 哇，彈好多呼聲喎、哦，又叫你講下新鮮事，又講下開心事啦，咁樣。咁咧，El Nami 咧 ，Nami 咧最期待都阿彈喎，即係大家都係面口向喎，似乎係咪？咁啊 ，Candice 叫我買 Cello 咁樣，咁啊，仲有。啊，系啊！大家如果咧，你咁想见到阿塔咧，咁唔使去上嚟，你都容易见到佢嘅。咁咧喺呢个黄竹街夹呢个砵兰街咧，就有一间当地嘅名店，就叫 Midway， 有好多家品啦、啊，同埋一啲美术文化向嘅一啲家居嘅布置啊，嗰啲。擺即係嗰啲叫 select shop 啦，咁咧就大家可以喺個幫唔幫襯，你都可以去嗰度見下佢嘅。咁我梗係自好幫襯啦，因為定期咧有啲 artist 咧，就有啲產品，譬如啲 tea 啊，或者啲自己手做嘅家品咧，就會喺度 consign， 咁又多個選擇啦。因為即係如果你與其成日去埋嗰啲咁嘅 mini show 係啦 ，mini show 啊，嗰啲小米店啊嗰啲咧。不如去睇下啲比較特色嘅 shop 啦，香港唔係冇嘅，其實只不過大家會唔會專登搭車或者專登行去呢啲地方去 explore 下你嘅唔同生活。就算阿塔嗰區，佢旁邊都好多一啲比較年輕化嘅一啲，即係有文化修養嘅一啲人開鋪頭嘅，即係我推介下大家行下嗰頭咯。咁嗰頭又多元文化啦，有好多南亞人啦，有一啲鏈腳啊大嬸同你眉來眼去啦咁樣，即係係啦，洗頭洗腳嗰啲啦，即係洗頭啦，有啲人話 咁咧就嗰头就好值得行下嘅，我觉得而家改变晒嘅，即系嗰区连一啲咧徒手揼生铁嘅铺都仲存在嘅，有啲咧就收买咗之后咧就卖翻啲旧嘢嘅，手工机械嘢都仲有嘅，咁所以啊，仲有一啲整汽车 HiFi 啊，咁附近都有嘅。咁我覺得好值得去下啦，咁即係與其大家等阿塔上嚟做嘉賓呢，你又不如去嗰頭行下街啦，即係放假咁樣星期日都開嘅。 Black 齊我有咩攝影風格，哈哈哈，邊個嘉賓提起， 唔係嘉賓，聽眾 錯話說上星期六落銅鑼灣只大型海報咗一件吳鎮宇右面美心月餅就劇烈搶價張智霖行多幾步就卡士蘭，四個加埋200歲有多。行多東海棠終於有件後生女，望真啲，日本回來嘅香港真係無人到咁。H Chan 老蕭對生死有所感悟，進界老探你睇大家幾踴躍，真係舊嘉賓都有排做。Letter message retracted。Black 陳係基隆街同黃竹街。 sorry 啊，加噏咗添。我听话基隆街同黄竹街，我讲基隆，我讲咗大南街啊，定系咩？总之错啦。咁啊，阿谭更正翻就黄竹街同埋基隆街先啱。 大力水手789砵兰街 H Chan 嗰头有椰冷铺。 系啊，唔系净系砵兰街先有噶，我上次去找阿塔咧，行错方向咧，对面见到有啲大婶同眉兰去咧，我睇睇，哇！原来是现场就地正法场嚟嘅，估系啊，因为啲床铺好多嘅，即系摆到一沓沓咁样，唔知咁毛巾定唔知咩，总之，好扭搞啦，总之。咁同埋街铺嚟嘅，街铺都有得搞啊！真系，系咪去咗东莞咧？真系唔知。至于香港咧，就变咗大陆化，就冇得倾噶啦。即係睇啲基建工程就好清楚啦。喂，咁呢即係繼續咁樣講下嘉賓啦。喂，其實老老實實即係大家都咁踴躍，呢班踴躍嘅聽眾呢或者網友呢，你係咪見到某啲嘉賓曾經試過唔開胃咁冇聽呢咁樣。因為呢如果我淨係睇呢個反應呢，就同嗰個真正實證嗰、那個實際嗰個 figure 呢就真有天淵之別啊！即係大家咁正面覺得我有嘉賓好啲喎咁樣，但係偏偏咧上次有嘉賓咧最高嘅人數係81人。 我數字好誠實 㗎 真 係。係啊，冇錯，所以咧即係阿監製都挑通眼眉啦，即係大家都係喺度吹，即係喺度拗水吹嘅啫。咁啊表現到好 supportive 咧，我都當然高興啦，即係當然。多謝大家的照顧的感受啦，咁但係數目字就真係最誠實嘅。你睇下而家我就咁齋吹啊，我都有150幾人喎。咁但係嗰個木子咧彈吉他唱到牙血都出埋啊，我就真係喺度講一啲大家即係未必聽過嘅話題，同埋佢嗰代00後嘅年輕人嘅諗法，或者佢哋嘅經歷，或者佢哋生命嘅歷程咁樣。挑竟然得81人 live 喎。而家嗰集呢累積人數都係1100幾喎，我問你死未。咁所以呢唉，可能淨係剩返你哋啦，咁唔出聲嗰啲都不屑講啦，係咪都費事益我啊，係咪咁呢？應該都係。即係呢個推算呢就顧及咗各方面嘅理據㗎，即係理由㗎啦。咁所以都唔錯得去邊㗎，是但一飯都啱㗎。 Black 陳黃竹街好多前鋪洗上面個頭，後面就洗第二個頭。 咁精彩！ 探長晚上好，我係 喂 ，hello， 喺咗 land 的朋友。 係，即係荷蘭係咪？喂，你好啊，玉碌五玉龍啊 ，hello， 歡迎你。 荷蘭係咪好多草啊？ 喂，荷蘭係咪周街都唔使俾錢，索啲空氣都聞到大麻嘅？咁啲人應該冇咩癌症㗎喎，因為佢好 relax 好 chill 呢，個人呢即係可以抗癌㗎嘛。 沙門王係呀、 哦 ，OK， 喂 ，Solon， 次次都咁夜先翻嚟嘅，你系咪放工放好晏嘅咧？请问，喂，其实咧，我哋咧可以，哇个表痕啊，不如你俾少时间我，嗱，大家趁我洗一洗个面咧，你快啲留多啲盐啦，如果唔系咧，我就好眼瞓噶啦，我洗个面先好痕。头先摸完阿 Chico 咧，摸翻个鼻咧， 哎呀！ 啊！我叫你哋踊跃留言都冇人留言喎，真系唔紧要啦，眼瞓就开声啊嘛。 大力水手789上两次有位叫 Edwin 嘅嘉宾，或者啲摄影风格好似以前一本日本杂志 Max 类嘉宾，星期一来，可能系好过星期永喝。 星期四来，我估你系好啊，明确。哦，你觉得星期一来好过星期四来啊？点解呢？系咪因为星期一啲人冇乜街去咧？你认为？ El Nami Relax Magazine， Raymond Chan， 而家伦敦下昼六点，探长你好。 喂 ，Hello， 嗱，以我所知啦，有阿 Raymond 听啦，喺伦敦啦。有啊 Kenneth 在日本啦，還有這位叫做玉龍就在荷蘭啦，還有有位 Dominic 今天不在這裡，在 LA 啦，還有位以前有個叫做不知道以前都是做娛樂圈的，在英國的，但現在沒有聽我節目啦， Didi 啊，是沒錯，很久沒見到他了，那是咯。 神王不是入了嚟斋厅冇留言， 哦，明白。 进阶探长，我觉得可能是近排啲嘉宾比较冷门少少关系。 哦 ，Emily 住晚饭时间。 哦 ，OK。 进阶162。 啊，仲多咗添啊！即系点解咁嘅咧？喂 ，Raymond 听第一次听留言啊，就即刻要问下你咧，即刻做个市场调查先。喂，你究竟点样入嚟嘅咧 ？Raymond 第一次听到嚟。 你點樣入嚟嘅呢？究竟係咪YouTube 撞入嚟啊？因為有啲 recommendation 呢，未必會，因為我冇俾個錢。咁同埋我有同一啲另外一啲朋友商量過呢，即係佢哋都係比較熟悉嗰啲龍友嘅圈嘅。咁呢佢知道我拍嗰啲開箱呢，佢就即係普遍人呢，因為唔想 hurt 到我呢，就覺得喂你拍嗰啲嘢真係幾好喎，好過嗰啲好多人聽嗰啲喎，咁樣即係我估係咁啦。咁但係我話扯佢嘥氣啦，你咁講根本就唔成正比嘅。我覺得幾百人夠 view 數，但係人哋呢真係鳩拍呢都有十幾萬啦，咁樣呢我都唔明點解嘅。咁可能我一廂情願覺得人哋係鳩拍，但係大家覺得佢嗰啲好睇啲嘅，咁有十幾萬囉。點解佢話梗係唔會啦，因為嗰啲唔係 organic 㗎嘛，因為佢哋呢即係佢話我認識一個 YouTuber 呢，就係幾萬幾萬咁樣俾 YouTube 去宣傳嘅，先有嗰個成果。因為本身都有錢先得啦。咁係咪單憑俾幾萬蚊就可以有咁嘅十幾萬 hit rate 呢？我就未必肯定係。咁但係我係咪真係要試下俾下錢 YouTube 賺先至可以比較多啲人睇呢？咁我其實我呢啲狗吹我冇乜期望嘅，即係正所謂啱聽咪聽，唔啱聽咪走啦，係咪？咁但係至於我其實拍嗰啲產品嘅開箱呢，即係以我嘅相對專業嘅拍法啦，同埋我自己剪接返呢，即係好唔好睇嘅人見智呀。咁但係我事實上我付出呢就絕對比狗吹多好多嘅，多時間同埋要專登剪嘢同埋要構思啦， 要諗個 flow 啦，要做 research 啦，要拍得唔好要再拍過啦。咁好多呢啲咁嘅付出咧，但係就唔成正比啊。即係譬如我就咁就算最差嗰集，譬如上次啊木子嘅 live 個嗰條數都有1200啊，係咪？咁但係我拍嗰啲嗰啲開箱文咧，雖然我喺Facebook 嗰度出過 ，Facebook 條數有就好唔同計法嘅，即係 Facebook 咧點都有3K 4K 嘅 hit rate 嘅，咁但係YouTube 嗰邊咧就得400几啊、300几啊咁樣，即係大話不解嘅，即係你付出同埋你嘅成績係不成正比嘅。咁當然個世界梗係唔會咁完美㗎啦，即係你亦都唔使一廂情願覺得一定係付出好多而賺到好多咁樣，賺到 view 又未賺到錢啊。咁點解呢咁樣？即係我諗問大家都唔會有答案㗎啦。即係我只不過係好似電視劇咁樣喺個皇后碼頭度嗌呀點解咁解啫。 曾換過一點，好之力，大家慢慢吹。 好啦，拜拜。 可能今日美國假期，啲有仔無美股炒，多人聽咗。 哦，冇美股炒，所以多人聽，可能係啦。但係照計，中意炒股票嗰啲人點會聽探長啊？又識條毛又剩。 啊，炒股票唔係聽嗰啲神大師。咪 咯，聽阿 Eugene 啊嘛，嗰啲梗係。你 H Chan 你是不是 H 仔啊？应该不是啊，又罢工我不读啊，那我人读啦。 H Chan 就说嘉宾话题不啱不听 live， 但一定会听重播啊，重温啊，多谢你先都好啊。咁但是木子呢连重温都冇人听嘅，点解？嗱，好老实讲，即刻做一个实地嘅 research， 有冇人听过木子先呢度？我想未必有。 啥事埋星期一先可结论机 Raymond 张状入，平时听 Rockline。 哦，明白。 Jack Chan 可以请广告界朋友上速。 哦，其实呢我广告界其实没什么朋友的。即是有些广告界的朋友呢就通常都回到大陆搵食的，甚至会转了行。咁所以广告界朋友可以找哪个呢？其实最衰阿 May 就反咗个面，但如果唔系揾阿 May， 不过佢都唔会睬我啦。 哦， 其实唔会睬我嘅。 哎呀，佢低调噶。 系啦，咁所以广告界咧，唔通揾只力多爸爸咩 ？Daniel 系咯，咁我都讲，其实老实讲咧，我成日都读自行事咧，就好少埋堆嘅。咁其实广告界的确啲朋友数得出嘅，十只手指都。制作界咧就可能会多啲。因为那个公司那些人呢通常都是是互秒的关系的，很多时都。 同埋打工又不好 是什么都不敢讲咯，即是公司即是什么都即是上岸那些就有的。 Black 陈依家字 platform 真是很难养大，因为都已经好打和。 嗯。 陈木子唱歌打声好靓，未听嘅网友记得听翻。Emily 有 H C H A N H 女士也 Black 陈，我有睇木子重温。 啊。 Janice 如期喺啦，有听木子。Emily 但有事中途走咗。 系。 做女有听木子。乐途遥有听木子。 系，咦？即系话会留言嗰啲人咧，就会唔介意我揾啲嘉宾嘅，即系结论啦，暂时粗粗地啦，我谂都几接近嘅，你觉得系咪啊，金仔？ 系啊，都话投其所好啦。 唔系啊，即系我意思话咧，会喺度留言、会有交流嘅朋友咧，就通常唔介意我揾啲嘉宾系咩人，亦都会试下 explore 下人哋嗰啲。 无条件咁样接受啊？ 啊，无条件接受，啱唔啱？你觉得呢个 term？其实有留言话有听木子嗰啲，系咪都系无条件接受啊？带任何嘉宾嚟嘅咧，咁样其实呢班人我真系好感激啦。当然，但人数我谂真系，即系就算你出晒奶力咁样听晒咧，我谂都系得300人到啦。我谂其他嗰900人咧、800人咧都系撞入啊，或者啊唔都唔可以咁讲，即系无条件听晒任何嗰啲咧，可能就系嗰1000人。 咁有啲其他，譬如以前啊，譬如啊輝哥講鬼故有4000多5000人，嗰啲咧就係因為中意聽鬼故而走入嚟，即係我諗呢個都幾準確嘅啦，應該。系啦，好呢度系啦，有留言嗰啲都有听啦。咁冇听嗰啲又唔会走嚟话自己冇听噶嘛？系咁咧，佢唔系好多人噶，真系会。 进界要住普大基市场系18岁以下， 嗯， 所以会有好多有出到拍卖啲鸠嘢，但好劲 feel 就系咁解。Max 路其他人嘅产品开箱文系 selling point 化。 系， 因为 YouTube 从无推荐探长，所以少听到来。Max 都有听木子 ，L Nami 有听靓声又如转 ，L Nami 靓声又如播 C D。 哦 ，OK， 但我听翻，即系做完节目听翻个 playback 咧，我觉得我都失败嘅，因为其实如果我准备充足啲咧，即系专系有支咪俾翻支吉他咧，入多个 channel 咧。個效果會好很多咯，同埋適當咁喺人聲度加翻少 reverb 咧，又會好很多咯。咁即係我可以改善，下次如果有人上嚟唱歌咧，我確保會好過木子咯。好彩木子把聲真係勁到靚到不得了，即係令到大家個可聽性都好多。咁但係假如聽啲唔同風格嘅咧，即係我下次一定會嘥多半日時間，即係預備多啲嘢。俾啲嘉賓會唱歌嗰啲就更加 perfect。咁同埋阿 Raymond 聽，因為 YouTube 從冇推薦，所以少聽 live。咁你其實 subscribe 咗，再加埋個鐘，你咪會聽到 live 咯。即係睇下你係咪願意去 subscribe 嘅啫，我覺得。 三輪車夫 係咩咧？ 仲有木子啲粉絲， 係哦係喎， 啱。落咗，因為可能大家都當每星期 gathering 咁，無論你揾咩人做嘉賓，都好似大家嘅客人咁，一樣都支持。 哦， 係咯。真哈哈哈，我未聽。 哦 ，OK， 喂，咁係啦，咁啊，大家即係介紹啲朋友又得，即係聽翻啊，即係支持下本地嘅 musician 啦，咁。即係我覺得如果 regular 嘅我都覺得 OK 嘅，正常嘅，咁咪有嘢咪聽下囉。喂，但係點知呢，即係呢個人數少到令人震驚咁樣，就覺得有啲問題，即係會影響到我將來搵啲音樂圈嘅嘉賓上嚟添，我覺得。因為某程度佢哋都觀眾同埋支持者係對佢哋嚟講幾重要㗎嘛。又唔同我搵啊揾阿李天明嗰啲，佢可能真係做開節目或者去嚟講下業界嘢，佢對嗰個渴求好似應該冇咁大。咁但係如果即係我切身處地，如果係木子，我都幾冇癮㗎。即係因為一係就當我講大話就還好，因為我平時都有千幾人嘅，咪百幾人嘅 live 都，但係嗰個得81人咧，實在好冇面。咁但係呢啲嘢冇得勉強嘅，我都知道。 H 陳木子個集音響不理想，大細聲，進界團中，我就係咁諗。 係必哦 ，OK。咁木子嗰集不理想原因就係冇人推咪啦，拉咩都 live， 同埋佢唱歌個 volume 大成5-6格嘅喎，咁樣變咗佢唱完之後，我又唔記得開翻支咪咁樣，所以其實有人推咪係好緊要啊。同埋嗰陣時喺城寨起機嘅時候。我話堅決要有人推咪，就唔可以自己做翻自己節目嘅，即係自己推翻自己嘅。咁就係呢個原因咯。咁我唔排除有啲人得嘅，咁但係效果唔係最好啦。當然，因為 handle 咁多嘢咧，我要諗個節目個 flow， 又諗下有啲咩話題，你唔可以傾咗喺度同個嘉賓你眼望眼噶嘛。雖然我都聽過好多節目都係咁，但係你覺得有問題，你自己又唔會咁樣做啦，盡量係咪？喂，咁啊，時間差唔多啦。雖然咧。有啲托手爭，而家仲有153人嘅，點解？嗱，比較奇怪，即係多謝你支持先啦，首先。咁但係咧，我亦都體力不支啦，因為咧我連續開咗2日工，都係瞓得好少啊。咁我講到而家咧，都能夠出到聲，原因就係咧，今日因為又係逢親星期一咧，我個麥可以近啲，我可以用少啲 energy 就走去講好多嘢咁樣。 咁咧都嚟到而家先至攰咧，都差唔多啦。喂，咁好啦，咁啊真系大家仲有冇补充？咁咧就我斟杯水翻嚟，譬如有啲咩问啊，有啲咩我好似讲漏咗啊咁样，可以提一提我。哦，咁好啦。哎呀，死啦！冇咗嗰个版面，我点样去 close 呢个 stream 咧？夹硬 quit 唔通得唔得嘅咧？死啦，系、哦。Go OBS。咁我點樣 quit 啊？ 吓，我點知啊？冇咗？ 唔係因為我冇咗個版，唔緊要，我夾硬 quit 啦。我盡量試，唉，都唔知點啊，真係。 咁 奇？係啊，呢啲免費 app 就係咁噶啦。嗱，而家見唔到畫面，咩都冇啦，要 shortcut 啊，冇辦法啦。好啦， 拜拜。 拜拜，平時有個 ending。 诶、 欸，我一揿个 quit 咧，佢就话 OBS is currently active， 咁啊弹翻个版出嚟，但系唔知点解无端失踪咗。佢问我系咪 shut down， 我话唔系啦。喂，咁啊，咁可以望住镜头拜拜啦。仲因为嗰版嘢出翻嚟啦，再见。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